7,700万美元作救助之用，呼吁在区居民主动到政府网页查询可以获得乜嘢联邦援助。佢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唔好逃避对客户嘅责任。拜登就气候危机作出警告，强调美国必须为未来作出更好准备。翻嚟本港，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嘅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形容，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进入抗战时代，需要更多透过外展接种服务为长者适宜之后随即打针。他又说部分历史较悠久的公共屋邨长者住户超过四成，正是想办法怎样组织外展队去到这些屋邨提供接种服务，或者会在观塘、深水埗和黄大仙区先行。林正财又说，如果本港出现第五波疫情，大部分市民已经接种疫苗，有机会推行类似健康码措施。他指出，参考外国经验，如果疫情严峻，没有限制聚集，很容易引起社区爆发。如果第五波来到，市民进入涉及除低口罩活动的地方时，例如食肆或者运动场所等，或者要用到类似健康码。相信有关做法能够平衡疫情对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影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443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6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2，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6，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809.42美元，卖出价系1,80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阿珠，你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紧你翻嚟，听下你喺阅兵村嘅古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室外气温28度啊，吓咁啊，早上嘅时候都要提一提听众啦，咁啊，哇，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啊又生效，又见到佢啦吓，咁啊喺夏天都陪咗我哋相当之长嘅时间，休息完之后佢又翻工啦，我哋又啱啱相反，我哋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希望今日工作完之后咧就可以我哋啊休息啦吓，咁啊，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嘅，留意住啦，28度嘅气温，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星期五了，今天是2021年的9月3日，都有白元浩在直播室里面先陪着各位听众，希望大家今天工作过后有一些机会可以给自己休息一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煲剧的又可以煲，听心机的可以听心机，或者喜欢跟朋友见下面的，咁啊，睇翻场戏嘅，留喺屋企宅宅地咁样打下机嘅又得啊！总之咧，做完自己嘅工作之后，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晨光每日一格。 人脑需要能量，呢、這个能量咧唔单止净系正能量，更加需要咧就系好多快乐嘅元素放喺我哋生命入面。人的生命，很多人都说到，如果我们只是懂得去到工作的话，其实是失败的。即是储钱的道理一样，储完钱之后你不用的。钱其实就摆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你是享受不到金钱带给你的快乐。钱是要使的，当然亦都背后有很多的警示在里面。点样使啊？或者系点样储钱啊？呢啲就唔讲啦。不过咧，我哋真系净系得个储钱，其实就冇用。有阵时要使下，正如我哋嘅快乐指数都一样。有阵时我哋如果纯粹只系为咗工作而工作嘅话咧，可能辛苦。除非你喺工作上面真系搵到太多嘅快乐啦，你嘅快乐全部都喺工作嚟啊！咁又第二个古仔。不过我哋讲一般人啦，大家都希望咧喺自己工作同埋生活咧系可以取得一个少少嘅平衡。呢个平衡系可以令到我哋换取快乐嘅。生命好短暂，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到珍惜眼前嘅时光。我哋需要有喺工作上面取得嘅成功感，需要可能对自己对屋企人负责任，亦都需要喺自己嘅人生路途上面揾到快乐，呢个先至系更加紧要。有影的地方呢就会有光，道理都是一样。当你面对住好多哇工作上好多嘢都好困难嘅时候，你只要明白有影有光。其实阳光俾到好多嘅快乐嘅指数我哋，或者俾到希望我哋。因为佢哋可以俾我哋喺漆黑嘅一片见到黑色喎，见到有影喎。其实真係代表一定係有一个生机喺我哋嘅人生入面可以出现。所以做人千祈唔好灰心啊。

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百元号，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时间，不过朝而家朝头早咧就是6:24啦吓，28度的气温，咁早上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啦。咁啊，亚洲首个大型的一个叫做 Art Tech 嘅体验展 ，Digital Art Fair Asia， 咁啊嚟到香港啦。好快脆咧，咁啊亦都会喺香港出现。咁啊，不过咧，点解咁早咧就同大家讲咧？系因为佢今次咧坐落嘅地方咧就喺中环区嘅。咁啊，而且咧我睇到一啲嘅介绍嘅时候咧，都觉得咧系有几多东西系几特别嘅。啊，点解咧咁样？因为佢好将好多香港现有嘅一啲嘅景色咧，咁啊将佢再变身啊，成为一种新嘅体验。例如咧，见到一啲嘅展品上面啦，个大佛咧，天坛大佛啊吓，好似咧浮起咗咁样。跟住香港嘅小巴，红色嘅小巴，我加咗火箭啊！呢啲嘅体验咧，其实或者视觉上面嘅享受咧，啊都令到我觉得咧系一个几特别嘅感觉噶吓。咁啊，睇下咧，你会唔会有兴趣咧？咁啊，可以去嗰度欣赏一下啦。因为始终咧，啊，成日我哋见一啲眼前所见到嘅东西，咁但系原来加咗啲叫做美术之后啦，可以有咁多唔同嘅改变。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啊，中秋节啊，好快脆就嚟啦。而家见到市面上好多地方咧，都已经有月饼啦。如果你想喺趁住而家呢个时间，咁啊九月份啱啱开始感受下呢一个嘅中秋节嘅话咧，都有几多嘅好去处可以俾大家咧就准备定咧啊去到赏月噶噃。例如咧，咁啊喺呢一个嘅屯赤隧道啊，之前曾经介绍过，咁啊喺附近有一个咧就绿色嘅草地，呢个绿色嘅草地更加咧就有一个名叫做港版卖阿物啊，后花园啊吓。绝对系一个咧就系亦都唔需要钱啊，去到咧就赏月嘅好圣地嚟嘅。除此之外，當然咧就係要講翻咧喺市中心啊，啟德郵輪碼頭咯。咁啊，佢空中花園咧亦都有一大片嘅草地，可以咧就係俾大家咧就去嗰度欣賞一下咧就係月光，或者咧就係平時夜晚嘅時候散下心都得嘅。因為佢開放時間咧嘛，早上嘅7:00就快開放噶啦，去到咧就晚上嘅11:00，喺九龍灣港鐵站主城5R号线嘅小巴或者86号巴士線都一樣可以好快脆去到噶啦。 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一首歌曲嚟自 Jenny 家上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停啦，为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啊，继续咧就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吓！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话，新三板企业入面有很多是高科技服务贸易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金融服务改革取措。举措能够更好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商务部服贸司司长陈春光就说，未来国家将会持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进一步扩大开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提升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水平，推动完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治理体系。风暴艾达的残余威力为美国东北部带来极端天气和暴雨。路透社和纽约邮报都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纽约时报就说已经有20人因为风暴死亡。纽约市暴雨成灾，紧急部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市内出现127毫米至254毫米降雨。中央公园一带一小时降雨量达到 78.74 毫米，全日降雨量为 181.1 毫米，都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纽约市街道被雨水淹浸，低洼和排水不畅顺的地区都出现积水。纽约地区几乎所有铁路线都暂停服务，有人被困地库，有被困车内的人获救。网上有片段显示洪水涌入地铁站和民居的情况。艾达在过去的星期日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登陆之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纽约市和纽约州在当地星期三晚上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在潘杰希尔的山区和反塔利班武装人员战斗，双方都说导致敌人死伤无数。塔利班发言人说，旗下战士已经攻入潘杰希尔，成功夺取部分地方的控制权，又强调是在与对方谈判失败之后先发动攻击。反塔利班的武装组织就说，敌人多次试图从双轮的帕尔旺省进入潘杰希尔，但每一次都失败。双方就解决方案的谈判似乎已经破裂，两边都指责对方要为此负责。潘杰希尔位于喀布尔东北大约120公里，是已经控制包括喀布尔等大部分阿富汗土地的塔利班至今未攻下的省份。当地陡峭的山谷是易守难攻。回来本港，政府由今个月起容许华大基因恢复营运流动采样站。政府表示，鉴于华大基因在今年1月底至4月期间曾经涉及几宗事故，早前委托香港品质保证局进行第三方审核，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华大基因已经在短时间内跟进，包括改善化验所的程序和操作，更换有关工具以避免样本交叉感染，并且就处理初步阳性的样本设立新的处理程序等。政府今个月起容许华大基因作为社区检测中心服务承办商之一，按需要恢复营运流动采样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皇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嘅选择。 唔系啊，新哥，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为夺取世界第一努力，一齐超越界限。用音乐感受运动员嘅体育精神。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提升我们对运动的兴趣，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一起集气支持港队东京残奥应援歌音乐集。 变种员工必须备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不是。对雇主来讲，必须被之则吉的一定是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及罚款50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之则吉。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时间嚟到朝早6:37嘅时间啦，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晨光第一先啦，白元浩打电话俾梁明忠忠哥，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朝头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感唔感觉得到嗰份热力咧入到入去你屋企啊？ 哦，感觉唔到、啊， 哦， 因为今日感到冰冷啊，今日。 何解呢？ 因为未做完嘢，有啲飙冷汗嘅感觉。 我明啊，我真系明嘅呢个。 俾人吹紧交稿啊，有啲飙冷汗嘅感觉。 系啊，或者有时啲嘢咧，去到呢个 deadline 之前都做唔到，我个背脊凉一凉。 系啊，咁今日咧，即系秉承住之前嗰两个电话咧，同你倾嗰两个电话都系讲公事先啊嘛。 吓， 不过今日咧就唔讲得住啦。 系， 因为今日嘅公事系唔讲得嘅。 我知道啊。 是一个秘密，但是呢有一些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可以讲。 哦，是什么呢？ 就是讲关于创作。 哦，是好好好好 好。那最近呢就是有些东西赶。那你知道啦，做这个创作的工作或者我们这个行头呢，成日有句说话叫 deadline 的嘛。 嗯。 那就是你要在 deadline 之前呢，这个时间之前你要做好所有东西交货。那但是对于创作人来讲呢，这一条所谓的死线就不嬲呢就将它冲击嘅，即系越吞啊吞啊吞啊， 系啊系啊， 越吞得后越好噶嘛。 死线系我嚟冲击嘅，因为 系我嚟冲击噶嘛。好啦，咁但系问题就嚟啦，你始终你都要有交货嘅。 吓， 咁但系由于创作咧，你 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的、啊、你不可以好像譬如说我计一条数学、 嗯、 我专心坐在这里计了它不得。 嗯嗯， 咁你唔可以话好似翻工咁样，从事创作嘅，可唔可以好似翻写字楼咁样，朝九晚五坐定喺度，或者朝八晚十咁样坐定喺度写啦，又未必一定得噶。 嗯， 咁因为好讲一样嘢咧，就叫做灵感啊。 系 啊，有阵时灵感到嘅时候咧，可能朝早六点钟写到咧、 啊， 或者有阵时凌晨十二点先写到咧。 冲紧凉嘅时候，唔知点解，又或者如厕、洗手间，即系几好创作嘅地方嚟噶。 又話會寫到嘅喎，咁就好尷尬啦。咁而家咧，譬如你多嘢寫嘅時候咧，咁我有啲朋友唔係做呢行嘅，成日都話：哎呀，你養成一個習慣，坐定定喺度，你咪寫到咯。咁我成日想解釋，唔係咧，你坐定定喺度唔一定係寫到嘅，可能會寫唔到，或者你緊張，又或者點樣都好啦。你未必會落到筆噶嘛。咁呢個咧，我最近又反覆問緊自己啦。好啦，咁如果係你。你会点样做啊？你都要写嘢噶嘛？ 系啊， 你会点做啊？ 写嘢咧，通常我好同意中嗰样嘢就系、是、坐定定喺度咧，真系未必咧会有灵感。即系就算坐喺度、嗯，我谂做创作嘅人好多时都唔会纯粹只系坐喺度。而家有手机噶嘛，你会一路睇下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嗯、一路睇嘅时候咧。啊，可能你就会有啲点啊，触碰到你嘅神经，令到你会谂到、嗯。其次嘅咧就系、是，可能我喺日常嘅生活入面，例如同朋友倾偈啊、食饭啊、睇戏啊，或者纯粹喺条街嗰度行，见到啲嘢咧，啲灵感系突然之间，喂，话俾你听，你一样嘢你可以摆喺你嘅创作入面嘅，跟住我就会即刻攞个电话出嚟咧，有个笔记簿噶嘛，我会写低几个重点，因为真系会唔记得噶，千祈唔好谂住，我而家记住呢一个重点先。转头再写翻，转头就冇噶啦， 绝对赞成啊！ 系啊， 因为咧，我哋创作唔可以靠呢个叫做嗰、那个灵感啊， 吓！ 但系我哋可以靠敏感啊， 嗯， 因为我哋唔可以靠灵感，但系可以靠敏感。敏感就系是什么咧？就系、是、你正话讲嗰啲咯。我见到有啲乜嘢突然之间有感觉嘅，写低佢先。咁即系当你如果突然之间冇灵感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將以前你係因為你嘅敏感度高咗，留意咗嘅嘢攞翻出嚟用咯。 嗯， 咁但係又好有趣喎。我哋諗下由細到大咧，我哋係冇呢個習慣嘅喎。嗱，譬如以前你小學嘅時候要作文噶嘛，或者中學嘅時候，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嗰啲叫咩生活隨筆咁樣，你要作文噶嘛？ 系咯， 咁但系以前僆仔作文嘅时候，都系阿爸阿妈叫你坐喺度写啦，都系叫你坐喺度写嘅。佢唔会同你讲话，阿仔啊，不如你见到啊，今日街边有滩水，有冇感觉啊？记低佢咧，你系唔会嘅。 所以咪作得咁差咯。 好啦， 因为坐喺度嘛。 譬如你想唔翻工，咁你都要作个借口请假噶。你又唔会话平时话啊，等我谂定啲借口，点样请假请得好啲？你又唔会嘅、哦。咁系咪到时到后叫你做嗰一样嘢，你又会做得到嘅咧？ 嗯，唔系， 你又唔知嘅、哦。 系啊， 所以咧，创作真系一个好神秘嘅一个领域啊！你冇办法谂得通点解嘅。 系啊，但系创作咧，就算喺学校嘅生活入面咧，都可以，即系只要你创作得好咧，一样可以令到你嘅生活。是整个品味啊或者快乐指数提高了很多，所以创意真的很重要啊。 是啊，创意还要澎湃添啊，如果不是差点都没用。我现在要继续未完的工作，因为。 好啦，咁啊转头见啦，下一阵间见。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六点四十三分，咁啊晨光百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一样嘢咧吓？系咩咧？系海胆啊！有啲人咧，海胆真系好怕噶，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海胆嘅。 嗱，海胆系咪净系得一种叫做马粪海胆？梗系唔系啦，全世界嘅海胆种类有成1000多种噶。我哋经常接触到嘅海胆咧，有机会嚟自日本、加拿大、韩国、中国、智利，甚至乎连埋香港嘅西贡咧，都一样有噶。而智利更加就是出产最多的海胆的，咁啊占咗全球产量的一半。如果想过一过海诶呢、这个海胆的口瘾的话咧，咁啊其实韩国、中国、智利、香港出产的海胆咧都不会话太贵噶。不过质地咧就可能由于呢一个嘅水分啦、饲养佢嗰个嘅空间啊、地理位置啊、环境，味道亦都有不一样。咁但如果你话哦，唔系想原只食嘅，我想用嚟炒下饭啊、煮下意粉、蒸下蛋咧。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如果纯粹又讲回譬如日本的海胆，主要分了马粪海胆、紫海胆、哈尔马粪海胆等等不同几个呢，就是主要的范畴的。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马粪和哈尔马粪海胆。今天说到它的刺会较为短，颜色是偏绿色、墨绿色的，吃起上来有一种奶滑而浓郁的感觉。开呢个海胆嘅时候就要戴上手套，咁用冻水咧就冲洗呢一个海胆嘅表面，咁啊将呢个海胆反转、反转、反转、反转一次啫吓，咁啊揾出咧底部圆形嘅嘴巴位，咁啊用剪刀咧嘅尖端位置慢慢咧就去到咧就系剪开佢，系取出入边黑色嘅杂质、内脏同埋海藻，放入一盆咧冰水浸佢一至到两次。浸洗之后啊，再放入一般嘅盐水咧，就又再浸洗一至到两次。反转的海胆咧就晾翻干佢，咁啊，然后取出啊，海胆入边咧就可以原只食噶啦，咁啊都要汤嘅。海胆系咪价钱会越贵啊越好嘅咧？咁样一般嚟讲啦，大家都好容易会有咁嘅错觉噶。咁但系其实咧都系根据翻啊当地嘅叫做气候环境，喺唔同嘅月份嗰度咧出产嘅海胆咧，其实反而系最靓噶。有阵时当做个价钱可能会微调平咗少少噶，所以唔系话真系最贵嘅咧，系代表最好嘅。今日咧，咁你会唔会有时间去到食呢个海胆呢？我哋应该了解佢多啲噶。嗱，二零一八年嘅时间，澳洲曾经咧就因为有个湖海胆太多啊，大量嘅藻类都俾咧就海胆清光食晒，海床就系因为失去咗海藻嘅支持而遭受到破坏。咁所以海胆咧有阵时太多，对呢个生态嘅平衡咧，其实都有一个咧就系大嘅问题喺度嘅。任何嘢都系一样，太少唔得，太多唔得，要有个中庸之道。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磨陷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余味。在你世界太短暂。 首嘅作品嚟自 Edgar 江海嘅《理性与任性之间》，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生效啊！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教行山咯，咁啊或者分享一下一啲行山路径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喂，早晨啊，小白你好啊。 咁啊，星期五啦，咁啊明天咧就星期六啦，咁我哋都要睇下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咧，储定啲山径嘅路线，咁啊等我哋随时出发。今日有啲咩路线好介绍咧？ 今次咧就可以条路线咧系人游塘经魔鬼山， 嗯， 再经五桂山落翻茅湖山，就起步点系非常易揾嘅，喺油塘地铁站、嗯、A1 出口，跟住经过商场之后咧，就沿住呢个高超道一路直去，去到高长苑咧就转右上山，一路嚟嘅，咁啊去咁上下咧叫惠逸顺境嗰个牌，转上去就系噶啦。 哦， 第一站喺。冇錯，好簡單嘅啫。第一站咧，我哋會先到魔鬼山山頂先。咁呢度咧有咩好睇呢？起上去就已經望曬成個小西灣啦，成個港島區啦。 嗯， 仲可以望翻咧，我哋上次提過行過嗰邊嗰叫釣魚翁嘅。 係，咁啊可以一覽無遺啦。 冇錯，其實好彩嘅話咧，睇埋即係煙花都得噶。佢、 嗯、 轉口另一邊咧，可以望埋獅子山、飛鵝山，所以呢個係值得去睇。除咗呢度即係環境靚之外咧，仲有樣嘢嘅。佢有咗歷史嗰個叫做碉堡， 嗯、 即係仲有個戰時嘅碉堡喺度嘅。 嗰啲碉堡啊、戰壕啊，其實香港山徑咧都係有唔少嘅呢、這個。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好好睇嘅，下次有機會再睇另一條啦。 好啊，好啊。 咁呢度咧就係佢講緊係1941年就香港保衛戰咧呢度最後一站嚟嘅。 嗯。 啲英軍守到最後守呢一站嘅。 嗯嗯。 咁呢個所謂嘅碉堡咧，其實真係好犀利㗎。1902年已經有㗎啦。咁我哋繼續行咯，咁啊冇停喺度，因為。有排行啊， 即 系再落去咧就沿住惠逸顺境啦，就可以再上五桂山。 嗯， 咁呢度咧其实就成段路咧由起步到而家咧都要留意好多楼梯级嘅。 嗯，佢啲楼梯级咧系咪都系啲石屎嘅楼梯级啊？定还是系一啲石级嘅楼梯级嚟嘅？ 开头由上魔鬼山嗰段咧就系石级 石屎嚟嘅。 是石屎嚟嘅，好靚仔嘅。 嗯， 咁落到去五桂山嗰邊咧，就有啲泥路啦。咁同埋有啲街坊咧就好心嘅，就自己去整啦， 嗯， 自己維修啦。咁、嗯、後期政府都出翻手啦，咁又再整靚仔佢。 係。 咁五桂山再落去咧，點解要去茅湖山睇咧？因為茅湖山咧有一個清代留翻落嚟嘅觀察台。 哦，而呢個我冇睇過喎，呢、這個。 哦，這個要去望下。 呢、這個就茅湖山觀察台喎。 冇錯。都嗰啲字嘅原因就係佢用一個歐陸式嘅即係圓柱形嘅，好似之前嗰啲叫做古堡咁樣嘅。咁隔離咧就換咗一個鄉村模式，即係香港嘅村式嘅啲宿舍咁樣， 哦、 即係個中西合璧。 係咯， 但係佢係用呢、這個火山岩去起嘅，好得意。 哇！火山岩去起啊，呢、這個 其實即係起出轉頭咁嘅啫。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 我都好勁。 咁梗係咁噶啦。咁其實件事真係勁嘅，因為中西合璧咧，其實唔係話。咁多地方有嘅，香港係一個幾多歷史遺留落嚟嘅建築物咧，係中西合璧，呢個係好特別嘅呢、這個。 係啊，初初我以為行過，以為啊廢墟啦，後屘邊度即係望兩望，如果唔係，我再上網揾下啲資料啦。 嗯， 佢當時咧就係睇呢個佛堂洲啊， 嗯， 即係用佢話就話海關啦，去觀察佛堂洲，因為個位置都好喺山上邊嘅， 嗯， 望山情況。咁而家冇望啦，望唔到啦，成日就將軍路拎。咗海嘅啦，望到日出安定嗰啲位置，就變咗望唔到海。 係， 咁但係呢個真係值得去望下嘅，已經好似係列為一級歷史遺物嚟嘅。 呢個咧其實茅湖山嘅觀察台啦。如果我哋由呢一個頭先你講嘅魔鬼山啊，上五桂山就再落去啦。咁呢條路咧係比較上係唔係話特別輕鬆嘅，因為上到呢個叫做茅湖山啊，或者頭先五桂山嗰啲咧，其實佢個高度咧都高嘅，都去到300多啊咁樣。咁如果你係諗住， 你真係好似地圖咁啊，好犀利啊！ 係啊，梗係做定功課先啦，我哋係咪？其實獅子山咧就你預佢450啦咁樣，咁你就可以想像得到啦。咁你差唔多都要用上獅子山一半嘅力咧，先可以上到呢個五桂山。咁但係如果你又想輕鬆啲嘅，我記得嗰個茅湖山觀察台咧，如果喺叫做景靚路，即係彩明苑嗰度上去咧，其實係咪都係可以快啲去到嗰個建築物㗎？ 系，冇错，可以即系 shortcut 去嗰边嘅。咁、你都可以将呢个今次介绍路段咧，你可以一去为二嘅。你可以一日咧，净系行呢个魔鬼山兜个圈。咁啊，净系兜魔鬼山咧，因为佢有几个炮台嘅，有古典达啦，有哥库啦。咁净系兜呢一度咧，就大概三公里到啦。 哦，咁好近啫，系呢个好快啫，咁样。 咁你话诶、我唔够跑喎，咪先再砌埋过去五桂山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五桂山你唔上山顶，响侧边有条配水阔嘅石屎路咧，都可以去到麻湖山嘅山脚嘅。 哦，即系山腰扮过去，咁呢条简单好多、啊。 咁即系呢啲系专系俾我啲懒人去偷鸡咧、就喺右手边杀过去。咁都去睇下嘅，呢、這个系即系好难得，仲有啲咁中西合璧嘅建筑，仲系完整嘅。当然个顶嘅冇咗啦，木制嗰啲完全冇晒啦，石头嘅原装就喺度。不过咧，我好多年前去嘅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比较得意嘅，有人用喷漆喺上面喷。咗佢叫珍惜古物， 哇！咁佢真系好唔珍惜古物、啊，点啊？如果佢系佢摺张纸仔喺度都算啦、啊，你嗰喷漆真系最唔珍惜古物嗰个系嗰个位仁兄、啊， 冇错，珍惜古物，我听完之后呆咗，后期就好似入咗历史文物啦，跟住就开始就用纸网围住啦，而家。即系近呢两个月我冇去过，就唔知道有冇开得翻啦。 咁希望大家都系真系珍惜古物吓，就唔好用呢个喷漆啦。咁不过咧都想问埋新年啊，咁既然系即系香港山艺协会嘛，系咪先？咁所以咧都有好多有关于行山嘅技巧，特别咧系如果遇到突如其来嘅天气，有阵时天文台都系好难准确预测得到喺边个地区会有落雨嘅。真系遇到一啲叫做特别嘅天气出现啊，咁我哋应该有冇啲特别嘅方法去应对咧？ 最容易遇到嘅就系、是。雷暴啦，咁、因为雷暴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好远距离已经听到有雷响啊，见到闪电啊，因为闪电咧就快音速快啲嘛，咁我哋听到见到闪电，再听到雷声咧，你可以数大概期间有三到四秒咧，咁即系大概一公里范围噶啦，因为音速一秒行330米嘛， 系， 咁其实咁讲啦，你见到远距离有闪电嘅，咁啊睇个 app。如果你身处嘅位置咧，仲系高顶，好似头先咁，我哋上魔鬼山啊、五鬼山啦、啊，咁要尽快落山啊、因为一定要离开高处，好从喺高处嗰度咧，除咗当风之外啦，仲容易俾雷劈中。啲人就话：，可唔可以用手提电话啊？咁其实你冇谂咁多啦，都系落翻山先啦。因为手提电话嗰、那个波段咧，未必引到雷嘅。咁但系最紧要落翻山先。咁另外一样嘢，大家会担心嘅就系落暴雨嘅时候。咁天文台个 app 其实我哋每个星期都会试佢嘅，即系都几准下。咁试过一次咧，我哋落紧毛毛雨，app 又冇提，点解会咁嘅咧？咁我哋有同事就打去123，打去度问啦。佢、真系人答我哋，佢话因为啲雨太细啦，个雨量，佢 check 唔到。咁啊，情有可原，同埋个观测站咧唔够多，咁日后会再改善嘅。咁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即系可以完全可以接受啊。 啱啊， 咁嗰时候我哋成日都讲话落大雨有咩问题啊？咁落咗雨之后咧，啲山泥路就好跣嘅，我哋叫踩牛油啊。哇！踩到转到七彩 啊！你形容得几好，其实我第一次听，我行咗咁多年山，我第一次听踩牛油，但真系形容得几好。 咁落啲咁嘅泥路嘅时候点算咧？咁其实咧，你喺路旁左右两边咧，分别都有啲草啊、草头啊、同埋啲石头仔咧。咁踩嗰啲咧就好过净系踩中间嗰啲又淋又跣嗰啲泥浆，因为多人行啊，所以条路中间啲泥咧就比较凹咗落去容易易聚水啊。 系啊。 咁我通常就会行左右两边嘅。 系啦、 啊。仲有个落山嘅小技巧啦，可能你都会识嘅。 点啊？ 就将个人打得少少。 哦，系啊，系啊，系啊。 嗱，你垂直咁落咧，其实只脚掌啊，得前边个脚趾公个位，只脚前脚趾嘅位置咁啊，摩擦力唔够。打横个脚掌。咁你个表面面积就多啲啦。所以重心脚摆后边，慢慢摁落去。咁对唔系咧，就用翻我哋即系我哋同事成日讲嘅叫做鼓行法。咩叫鼓行法呢？就攞个屁股坐地下啦。 哦， 呢个系最安全嘅。 系， 咁我哋唔好建议咧，下下用啲行山杖向前督。即系上一次都有提过啦，因为一向前一推咧，就有机会会失足啊。咁倒不如坐低好过啦，条裤污糟咗可以洗啊嘛。咁啊整伤就无谓啦。咁可以试下踩两边草头啦，同埋试下得唔得啊？先坐定。再行落去，咁呢个最安全嘅落山方法。 系，咁大家要留意一下，谂呢啲嘅技巧要待定喺身啦，同埋点样活用天文台嘅 app 啊，咁啊去到避开呢啲嘅叫做恶劣天气啊。今日呢条路线都非常之好啊，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可以去玩一下啦。唔该晒 Sunny， 拜拜。 拜 拜。头先咧 ，Sunny 咧就讲咗一个重要嘅资讯咧，就系我哋可以活用呢个天文台嘅

和政府都是愿意帮手的。 微电看岗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岗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晨光世界线。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7:08，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小白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提大家咧，咁啊，朝早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咧，咁啊，当然要揾 Irene 啦，同我哋讲讲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早晨 ，Irene。 好啊，早晨啊，小白，好开心，今朝又有机会同你倾偈。 哎呀，呢啲客气说话。 唔系啊，系啊，真噶，你知道我哋呢啲因为成日走位咁样，走喺呢度，走喺嗰度。 系，明白。 咁今朝倾到偈就好。开心啦， 都识咗咁多年啦，真系好客气嘅吓。 唔 系啊，好，交通方面点咧？ 系嗱，交通方面咧，咁啊，讲下隧道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多车噶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都繁忙嘅，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睇下大家啦。咁啊，港岛中区爱丁堡广场嗰度咧，爱丁堡广场啊，咁啊，今朝有活动嘅，由而家去到朝头早嘅11点，大会堂以北啦，同埋大会堂以东嘅爱丁堡广场分别系会临时封闭噶。而上环嘅西消防街都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咁因为有活动嘅关系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外边嘅西消防街咧，部分路段系会临时封闭。 咁啊，系咁多系嘛？ 大家倾下偈添啦，好唔好？倾少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而家今年嘅马拉松就可以举办咯。咁啊，会喺十月嘅时间进行啦。会喺知唔知十月几号啊？考下你啦。 啊，几多号啊？ 喺10月24啊，如果冇记错，系啊。咁而家咧，大家都可能备战。 我净系记得咧，系寻日就好似啱啱抽完签啊嘛。 哦。 寻日夜晚抽完签，系啦。咁啊嚟讲啦，咪10月24嘅时间咧，咁就会有呢个马拉松啦。 系啊，咁啊，阿小白你都系健儿嚟嘅，你过往咪成日都跑到好劲嘅。 哦，马拉松我少玩啊， 少玩啊，但系 山系嗰啲嘅。 你仲劲啦，你铁人嚟嘅，好犀利啊。咁但系 铁乜鬼啊？ 之前因为就跑得太劲啦，就有啲受伤啦，而家变咗可能都仲未。可以 哦，系啊，系今年啊，休战一下先啦。 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做下观众咯，支持下大家啊，谂住。 咁我想提下大家啦，虽然咧就比赛就未开始，不过我一讲话会举办啊，咁就。忽然之間見到個街咧，就多咗好多啲朋友咧喺度練跑啊！ 哦，係啊，你諗下10月24，如果正式係叫做比賽嘅時候咧，而家真係要有練定 啦。唔得㗎啦，其實根本係要跑開，只不過 都已經遲㗎啦，係啦， 要就即係要加緊啲。 咁但係如果你話淨係純粹參加呢個10公里嘅話咧，即係最簡單入門嗰個咧，咁如果而家開始有一個恆常 都未遲， 係啊，其實都一樣可以練到㗎。 咁啊好啊，不過都係要揸緊時間報名咯。我其實主要想講咧，就講嘅關於交通嘅嘢啦，係啊，當然啦，咁啊長。詳細嘅封路暫時就未有嘅，不過咧就知道啦。咁起跑點咧就會係喺呢個尖沙咀彌敦道啦。另一方面就係西隧嘅九龍出口嗰度嘅。咁啊，終點站就去到呢一個維多利亞公園啊。想提下大家啫。咁跑步嘅時間有陣時喺啲凌晨時間，即係咩時間都有朋友喺個街度跑 㗎。係啊係啊。 想提下大家咁啊，如果夜媽媽或者嗰個能見度唔係咁好嘅時間咧，最好咧就帶翻條嗰啲反光嘅或者熒光嘅彩帶。 你真係講得啱。 或者件衫有多少少嗰啲会反光，咁等司机咧可以睇到你，咁司机都系要小心，唔好高速行驶。有阵时真系有啲朋友喺度跑，跟你睇唔到就危险噶啦。 因为真系完全咧，即系喺夜晚跑步，如果你身上面冇一啲反光嘅衫衣服嘅话啦，咁啊驾驶人士嗰个车头灯就算照到你都未必咧好清楚见得到你嗰个位置。所以其实有阵时我夜晚如果会去做一啲简单嘅跑步啊缓步跑嘅时候咧。我選擇咧，除咗係身上面會有一啲叫做反光嘅飾物啊，或者鞋之外咧，我更加咧就會有 彩帶，真係 唔係，會可能開個電，如果有電話就開住個電筒仔。 哦， 咁你一路跑嘅時候咧，咁 個電筒你都會喐下喐下噶嘛。 係。 咁對駕駛人士嚟講，嗰、那個咧就係一個好清楚見到有人移動緊嘅。 啊，呢、這個都 係 好嘅方法。係 啊，總之你要即係話俾路呢個道路使用者知道，就呢度係有個人嘅。咁當然啦，我亦都會喺呢個行人路嗰度跑啦。係 啊，因為冇辦法，因為有啲如果平時你正常可以喺公園跑，但係如果你馬拉松嗰啲又真係喺個街嘅，咁所以就真係需要一啲裝置啊，咁去保護翻自己 就好啲咯。冇錯啦，哎，好啊好啊，咁啊非常之好嘅警醒啊！唔該曬 Ar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唔知道出邊而家個濕嗰個叫做咩啊？體感係點樣咧？咁啊，歐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星期五嘅早上咧，天气几好、啊。 嗯，系咁啊，出边啊酷热天气警告、啊，你会唔会觉得好热啊？而家？ 又唔系、啊，都有啲凉风咁、啊，感受到即系有少少秋天嘅意识啦、啊，有秋天嘅感觉啊，咁未至于秋意浓嘅，不过蓝天白云都有啦。咁啊，幸好一样嘢，阿小白讲得好啱嘅，就系、是、你话喂，点解会明明酷热天气警告，但你都觉得好似亮浸浸咁嘅？因为咧有嚿大嘅云咧遮住咗个太阳，如果一阵咧太阳直射落嚟咧，可能温度咧又会提升多几度咯。啊、有趣喎、哦！過往幾日咧，咪話開學日嘅，咁啊多咗好多校巴啊，嗰啲翻學嘅同學仔啦。 係啊， 今日咧好似唔見曬咁。 冇理由㗎。 係啊， 都係九月三號都係要翻學。 係啦、啊，究竟會唔會翻兩日，放一日， 教 師培訓日咁樣咧？即係或者 咁快就會啱啱暑假完咗，又培訓。 即刻培訓一下，培訓一下。哦，我都唔知點解喎，有一個咁嘅感覺，可能自己咧星期五心情都輕鬆啊，睇每件事物咧都輕鬆少少。其實咧，你頭先同阿 Ivan 講咧，咪話加碼嘅，我都報咗名啊！嗱，一陣咧入到嚟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詳細多少少講下個比賽啊，同埋啊究竟報咗名幾時先知道結果啊，或者一啲跑步嘅注意事項啦、啊。咁啊，轉個頭再同小白傾傾佢，詳細天氣交翻俾你講啦，唔該。 好，唔該曬。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啦，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噶嚇。日間係酷熱，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3度，吹微風。展望啊，未來幾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听日天气咧系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早上嘅时间虽然咧系7:15，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噶啦。咁啊，留意住天气炎热啊，补水啊，攞多件衫出去换，唔好成身咧大汗搭细汗啊吓。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早晨，早晨！ 哇，话咁快咧，即系农历七月又嚟到尾声咯、 哦。哇，系啊，哇，眨下眼啊，又立呢排又天气一时好，一时又唔好，唉，走去周身都唔聚财。 但系咧，我知道农历七月尾都仲有一个，可唔可以叫节日咧？一个日子啦。 神诞咯，我哋应该系而家严格嚟讲系就系地藏诞啊。 系地藏系咪都属于神呢？ 地藏肯定系啦，系佛教一个大神嚟啦、 嗯。 因为喺佛教嘅传说里边嚟讲咧，地藏王啊。 嗯。 是未来佛和现在佛中间交接的一个负责人。 嗯。 是啦。咁呢在未来佛未来之前呢中间有这个宇宙的空间呢是有一个空档。 嗯。 咁呢负责人就是地藏王。 是。 所以乜地藏王呢就接手之前呢佢就有一个好大的宏愿的。 嗯。 就是咩呢就话佢希望呢这个宇宙啊所有嘅冇曬，冇嗰啲遊魂野鬼、 嗯、 都能夠輪迴，都能夠得到超度。 嗯、 所以咧，佢講過一句説話嘅，叫做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嗯、 所以地藏咧係菩薩未去到佛嗰個階段嘅，咁樣嘅。咁中國人咧就將農曆嘅7月30啊，就定為地藏王嘅誕辰。咁、 嗯、 咧，所以咧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將農曆7月30咧。慶祝地藏王誕咧，作為鬼節嘅結束， 嗯， 就咁嘅意思。 即係最後一日啦，所謂嘅鬼門關要閂門啦， 冇錯啦。咁啊，咁啊固然啦，有啲潮州嘅團體啊、族群啊，或者河洛嘅族群咧，佢都就有所謂閂孤門嘅咁嘅儀式嘅，即係儀式即係佢原本開孤門咧，就會掛眼燈籠出嚟噶嘛，去到閂孤門啦，咪將個燈籠 拆翻落嚟 啦，咁樣咯，係啦，咁樣嘅。但係有啲佛教團體啦，佢哋會學呢個地藏王誕啦，亦都有學佬團體，特別香港學佬團體，佢哋會大肆咧慶祝呢個地藏王誕嘅，甚至係做神功戲㗎，有經師唸經咁樣㗎，好巴閉。 好犀利嘅。 咁所以話其實成個七月節咧都有好多呢一啲相關嘅活動喎、 哦。好多，每日去啊，哇唔得嘅，所以我點解咁攰咁解？因為咧，哇其實一年裏邊如果係做呢個風俗研究嘅。農曆七月是最辛苦的，你知道又太陽又有、 又熱 了，又落雨、一時乾一時熱、入去商場又凍、真的好，真的人呢都好投資行。 過了七月之後呢就即去到八月了，很多禁忌或者很多風俗就少一點，應該就不會再燒街衣了、 入到農曆八月就直情係一個開心嘅月份啦。 點解咧？ 中秋節啦、 中秋節其實喺我哋文化嚟講都算係大節嚟嘅喎。 絕對係大節，絕對係大節，係咯。咁啊，一入到中秋節咧，一代表咧咩咧，就差唔多已經係收成啦。即係農民嘅日子裏面差唔多收成啦，天氣開始轉涼咯。係咪啊？生活都好翻啲啊，即係冇話之前七月嗰時咁。 都係啊，心情都好啲啦，冇咁熱。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去到中秋節咧，就人越團越，大家都希望能夠一齊。食餐食翻餐啊，咁你就輕輕鬆鬆咁樣咁啊度過呢個咁嘅節日咯。 不過中秋節其實我諗係咪都係大家記住呢個嫦娥奔月嘅故事咧，就冇其他民間嘅一啲典故咧？ 哇！如果講中秋咧，其實最大嘅典故梗係朱元璋啦，朱元璋借住月餅啊，跟住咧就攝張紙條去殺達子啊嘛，殺元殺起義啊嘛，呢、這個古仔啦咁樣嘅。但不過咧，喺我嘅風俗研究裏面嚟講咧，中秋節咧反而咧就係其次。其實裏面咧有兩個風俗咧，我好緊張嘅。一個咧就係喺中秋節期間裏面咧，前頭咧有香港嘅所謂冒火龍。大坑冇火龙啦， 记得， 仲有一个薄扶林都会冇火龙， 系啦。 咁另外咧，中秋节翌日八月十六 就有假放嘅， 系啦，齐天大圣诞啊！咁呢个咧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咧民间特别系学老人一个好重视嘅神诞嚟嘅，有机会再慢慢讲啦。 好啦，咁今日咧同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唔客气。 仍能光辉地优雅地再一个。 还挑剔过我。 难道喜欢处女座林家谦啊？喂，下次除咗可以整只有关星座嘅歌之外，整下啲生肖嘛。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好，直播室啊，除了小白之外啦，欧都喺度。 喂，头先咧就讲咗话，入到嚟直播室同小白讲多少少啦，关于跑友们嘅盛事啦，咁就系呢、這个香港马拉松啦，2021啦，咁讲咗好耐啦，咁我印象之中上年好似停办咗，冇搞到，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我自己就做咗个真人示范啦，咁啊俾钱自己报名啦，咁啊收到个 email 啦，就话9月10号星期五。下午两时起咧，就有电邮形式就发放嘅个报名结果咁样。咁、哦、啊，如果有得玩，咁啊，九月十号就知咯。 九、哦、月十号就知。 咁如果冇得玩，九月十号都应该知嘅，因为佢今年嘅名额少咗啊。 系啊。 同埋一个栏目咧，我印象之中之前系未填过嘅，咁你都要填嗰啲报名表啦。佢、哦、会叫你填翻之前，譬如你大概跑开嗰个时间咯。 哦。 咁我心谂，我两年都冇跑开。 系咪准则嚟噶？你用嗰、那个定还是都系 random 去到抽噶？如果佢系用翻你个时间去到。去到 应该唔系准则嚟嘅，都系 random、哦。但系佢都夹硬叫你写个时间，咁我又唔会咁疯狂嘅写。譬如跑十 K 写四十咁样，即系自己做唔到啊，唔好写落。 冇得呃嘅呢啲，如果人哋一睇翻你之前两年，如果佢真系睇翻嘅话， 系即系 check record 咁样啦。即系你话 冇呃嘅呢啲， 睇翻喂，你之前明明跑个几钟， 系啦， 个半钟压线，你系仲要 disqualify， 争在未俾架车车翻走。你话先生唔好意思，你太慢啦，我哋下一组要举行，即系可能十 K 嘅第二组赛事，你会阻住其他人嘅咁。嗱，即係有啲朋友仔啊，即係跑呢個香港馬拉松就無求唔上車啦，即係上咩車都好啦，即係救傷車又好，或者送翻走呢架車，咁真係自己做翻足啲嘅準備功夫先好去跑啦。十 K 頭先小白都話你練習都要頻密啲，更加遑論半馬同埋全馬，即係你冇跑開咧，你就唔好逞強啦。 係啦， 係啊，呢個最緊要量力而為。 十 K 咧，十公里咧，如果平時即係完全係零運動嘅話咧，對佢。嚟讲系一个几辛苦 的，都吃力噶， 系啊，好吃力噶， 系啊。 如果你话如果而家九月三号先开始 train 嘅、开始练习，十月二十四号赶唔赶得切咧？应该要有一个几好嘅教练， 系 去到帮你手， 系 即系尽量帮你 set 到咧喺呢一个嘅赛事期间你可以完成，咁、以完成为目标啦。 冇错， 系 系 咪先？ 啲跑步教练都好耐冇公开啦，大家俾啲钱跑步教练赚下。有啲朋友就会好似小白咁样揾翻个叫做专业嘅跑步教练去 train 你跑，点样呼吸，点样扯流扯放咁样。咁我就真系可能用翻自己。食老本啦，用翻呢个术语就系、是，即系过往自己跑嘅成绩都希望搣得到或者掂得到啦。最紧要呢段时间冇受伤，一受伤又冇得跑啦。即系大家好多跑手都系练习嘅时候咧，好俾心机练啊，练到点啊？伤咗， 即系太勤力练啊， 系啊， 太想有个好嘅成绩啊。有阵时呢样嘢咧，即系成日都话要做一个个人好嘅成绩咧，系咪必要咧？ 系， 即系你突破自己咧，我哋都好欢迎嘅。咁但系都要睇翻，如果你。过度操练嘅话咧，你伤咗真系好无谓，因为我见唔少人咧，佢哋就系因为过度操练，咁啊结果咧，有啲就甚至乎系比赛当日就冇办法出去啦，有啲咧就可能因为伤咗，咁你比赛又影响咗个发挥，咁你食嘢方面又好紧要，有啲甚至乎咧喺九月，咁而家譬如九月三号啦，都可以开始咧就系进行一啲食物上嘅调整，系啦，咁啊例如有啲边啲时候又要吸取呢个淀粉质啊，有阵时边个时候要吸取蛋白质啊，生翻啲肌肉出嚟。呢啲就要揾啲专家讲啦。 系啊，同埋其实我都试过跑步比赛之前嗰晚咧，唔系瞓得咁好咧。啊，个时间真系强差人意。我又试过一次咧，觉得自己咧今次咁多劲嘅人跑咧，自己一定咧俾人哋放开晒啦，冇乜向心力往前冲啦，或者冇乜向心力跟住即系前边嗰个主车群去跑啦。啊，唔系，嗰次咧。 跑得几好啊，个成绩喜出望外、啊，反而一次咧准备超级充足，今次实到自己嗰个时间如何如何啦，啊点不知咧失手、 啊， 慢过自己嘅时间咧，足足1分30秒，接近两分钟、啊。我喺度谂啊，究竟发生咩事？开始睇自己只表啊，觉得自己只表唔准、啊， 跟住就慌啦， 系啦，慌啦。 其实就好容易慌嘅。 系啦，咁你话喂，近呢一两年，如果你话叫做鼓励下自己跑步，或者令到自己跑步有啲向心力咧，我有一个小方法嗱、 嗯。 不过咧，都系关钱事嘅，好老实、嗯。你真系买对贵少少嘅跑鞋、 嗯， 你一定喺度谂啦，话哇贵少少嘅跑鞋，依家嗰啲跑鞋好贵嘅，千几蚊一对嘅。系噶，不过大家有消费券啊嘛。咁、 嗯、 但系咧，千几蚊嘅跑鞋咧，你除翻开，如果俾你跑咗半年嘅话咧，其实系好抵嘅一样嘢嚟嘅。而你真系要有适量嘅投资落去，咁你就觉得啊、哎，如果唔跑咧，真系好嘥，咁贵一对鞋，咁你就自己会 keep 住锻炼同埋跑咯。 今日系9月3日，星期五，农历7月27。適宜祈福、出行、定盟、纳采、嫁娶、财衣、动土、安藏、开市、掘井、交易、纳劝、栽种， 又是好日子、哦， 可以继续安心啦。今日忌诸事不宜， 吓、啊、又同琴日一样， 所以继续唔好谂咁多嘢啦，随心做事情咯。今日都是妈妈偷闲日， 我会多啲帮妈妈手做家务，等佢可以每日都轻松啲。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视像方式致辞。习近平说，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重要作用，中国愿意和各方一同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習近平說，中國將支持北京等地打造數字貿易示範區，又會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中国证监会表示，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北京证交所。北京证交所会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的市场定位，和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和互联互通，发挥好转板上市功能。美国总统拜登说，6000名国民警卫军已经奉召参与风暴艾达所引发灾情的救援和善后工作。拜登说，纽约州、新泽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都有死亡个案。国内南部地区仍然有大约100万名居民未有电力供应，当局出动无人机协助评估各地损失，并已经要求军方和其他机构提供图像。拜登指，联邦紧急管理部门向受灾的路易斯安那州拨款$7,700,000作救助之用，呼吁灾区居民主动到政府网页查询可以获得什么援助。阿富汗塔利班据报准备宣布已经组建好的新政府，在国际捐助者和投资者眼中，塔利班政府的在国际间的认受性对阿富汗的经济前景至关重要。历时20年的冲突加上年年干旱，估计已经导致大约24万名阿富汗人死亡。 外界忧虑塔利班掌权令阿富汗被其他国家孤立，有志愿组织估计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当地人挨饿。世界粮食计划署形容自上月中以来危机加速出现和放大，经济崩溃迫在眉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段快线有意外，一带多车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快线段有意外，现时嗰度交通繁忙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观塘好多车，咁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啦。九龙路面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扎山道一带多车，龙尾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顺利至到井栏树嗰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多车啦，龙尾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而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富泰村一带多车噶，龙尾喺泥围。而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一带多车啦，慢车个龙尾去到海悦酒店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龙虎榜伴奏精选， 乐坛又多一位 Anson 登场啦！有一位透过选秀比赛而出道的新人，他的名字是 Anson Bean。 擅长跳舞的他第一首派来作就是这一首 Party Feel 的跳舞快歌。作曲编曲有 Justin Rainstar， 填词有 Justin Rainstar 加上陈永谦，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nson Bean Crush Oh N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 州大肆回顾啊！ 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先同聽眾一起睇睇咧，咁啊內季啊港超聯啦，咁啊有八隊參賽，咁啊之前都提過噶啦，咁啊足總咧，咁啊之前已經決定咗建立新嘅球會叫香港 U 二十三啦，咁啊參加新一屆嘅青英杯以及咧就港超聯，咁啊但係咧就暫時都未決定係咪真係參加足總杯啊，咁啊之前嘅時間咧舉行咗呢個記者招待會啦，咁啊足總副主席啊。咁啊，霍啟山咧就將會擔任呢個新嘅一個班主喎， 咁啊， 班主，咁啊，未來三年咧，咁啊，亦都話到嚇會累積呢個投放八位數嘅班費。咁每一年嘅金額都超過600万啊！ 係啊，咁啊，啟山除咗資助咧，頭先你話港超聯咧，港超聯咧，仲資助咧 U 廿三嘅香港隊咧，出戰啊！咁啊，即係希望都幫下手啦，即係因為都要有啲有心人去支持本地足運嘅，咁啊，即係我哋都要做球迷啊，多啲入場啦、 啊。係啊， 因為其實過去嗰一兩年咧，港超聯嘅氣氛其實幾好啊。 嗯， 即係大家係好踴躍入場，特別係譬如東方龍獅嘅主場咧，又會爆滿啦。咁跟住咧，呢個傑志嘅主場咧，有好多粉絲嘅，一入到場咧，傑志 We are Kid Cheap， 噗噗噗噗，好勁噶嘛。咁佢個吉祥物嗰只，即係又得意啲啦，即係好似 NBA 咁樣。即係有陣時你做球會嘅，又將自己付出嘅努力擺出嚟，即係做即係贊助商嘅啟山又幫我哋將個努力擺出嚟，球員又擺出嚟。咁球迷又摆出嚟，咁你先可以共同即系多方建立啊！呢、這个成日要用啦，依家多方建立咧一个好嘅足运平台、足球运动平台咧，去俾大家即系有一个享受到足球。如果唔系，每次输波嘅时候，即系个个都胜利球迷，输波就哎好渣啊！香港足球已死噶啦，冇得做噶啦，一赢波咧。就同你講耶、yeah， 香港勁啊咁樣。 我真係成日都想講呢，其實香港球迷有陣時如果覺得即係香港嘅港超聯咁樣嗰個叫做可觀性低嘅，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就係我哋有冇去認識每一隊嘅球會先、 啊、 有冇去愛上我哋嘅球會先、即係本地球會我哋真係要支持。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機，例如喺佢哋自己本身訓練場喺個場地有好多唔同嘅改建啊，又或者係投放咗幾多資源啊，用幾多嘅心機搵外援，甚至乎培訓自己嘅青年梯隊 啊。 其實真係做好多工作 㗎。啊、有啲球員咧係我第一年入嚟港台做咧，嗰陣時做太陽計劃啦，咁嗰陣時最當打噶啦，係咪先？即係跟住咧一路踢到依家咧都仲踢緊喎。 係啊， 其實真係可敬可畏啦， 係好好。同埋佢哋好多叫訓練梯隊嘅時候一升上去咧，係將我哋本地嘅香港人，咁你見到喂，我哋本地香港嘅足球員都出到啲好嘅球員。 係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踢傑志咪阿盧君怡踢傑志？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依家君怡仲踢緊係咪先？我記得嗰陣時最經典啦，你睇翻啦，上 YouTube 嘅世界打盧君怡啊，我記得一扭五啊，你睇翻真係哇，太勁喎！一個球員可以扭過五六七個球員，即係香港都有香港好質量嘅球員， 同埋好多係好有心嘅球員啦，同埋班主甚至乎咧就係領隊啊咁樣喺入邊嘅咁樣。咁所以大家都支持下啦。咁除咗本地足球之外咧，咁今個星期轉會方面咧，哇都出咗好多嘅風波。講緊呢一個咧就係暫時嚟講，全世界收留最多嘅叫做天神天將都應該咧講緊巴黎噶啦。 咁巴黎聖日耳門 係啦，咁但係講緊曼聯咧都好厲害啊。咁佢就揾咗阿斯朗翻去啦。咁但係嗰個號球衣號碼咧，咁而家傳咗好多嘅風波出嚟啦。 係咪啊？ 咁由於咧即係卡雲尼本身都係七號啦。 卡雲尼應該會讓件七號俾 冇錯啦。不過咧嗱，佢自己就算自己想讓啊，喺英超嘅規矩上面係唔係可以讓到咧？咁而家曼聯咧最新嘅發展就應該係去到就係佢哋入紙啊。咁申請咧就有一個嘅球衣號碼就會調一調嘅，因為佢哋已經咧喺開季之前咧就申請咗卡瓦尼係七號啦。咁而家斯朗入翻曼聯嘅時候咧， 斯朗都冇講話自己一定要著七號嘅， 係啦， 但係。基於 嗱，冇公開講，我唔知道費 Sir 有冇同佢講，我會俾翻臭你。我哋呢啲唔知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佢真係有入紙申請話想 C 朗係七號，卡雲尼轉咗到二十一號咧，咁啊嗰個關鍵嘅位喺邊就睇下英超到底批唔批啦。 係啦， 咁如果英超批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着翻呢個七號啦， 曼聯嘅球迷實會瘋狂買波衫噶啦。之前季初冇諗過 C 朗翻翻去， 真係冇 回家嘅時候已經有件卡雲尼嘅七號。 今年咪多多健七号咯，系啊，有埋斯朗咯。咁卡文尼都系醒目嘅。咁其实我好多外界嘅球评家以至评论都话，其实卡文尼一定让健七号出嚟噶啦。 系啊， 因为卡文尼真系唔会乱斩啊，真系要几多号几多号。 因为对佢嚟讲，个后号码咧唔系一个最重要嘅， 最紧要系踢到个成绩出嚟啦。 系啦、 啊。咁当然你话喂，斯朗最重要系咪个号码？咁梗系啦，有周边商品配合啊嘛。 系啊， 波衫都卖多几件啦。不过咧，有趣嘅咧就系、是、咧，你以为斯朗外回家啦，翻曼联啦，咁、曼联喺美国即系挂牌，股价会好啦。啊，唔系，系咁跌，真系唔知点解。 原因喺边 啊？真系唔知道啦。我又唔识睇啦， 奇怪、 啊，纯粹讲出嚟听下。咁啊，唔知系咪即系都要交翻一两场战绩出嚟，睇、下。喂，真系协调到啊、因为有阵时咧，呢一类叫做大哥级球员咧，加盟咗之后咧，啲小将得唔得先？有权咧系。大哥带领小将一起做好成绩，有阵时系大哥觉得啲小将唔识踢波，啲小将啊慢慢一个一个离开。因为其实咧过去嗰一两年咧，曼联都有好多诶唔同嘅年轻球员咧，其实真系踢得好好。虽然我自己唔系最中意曼联呢个球队，但系调翻转头，譬如诶呢个格连活达咁样，喂常常都偶有佳作噶、哦，系咪先？咁但系喂到时球权系喺 C 朗嗰度啊？定還是喺其他嘅球員嗰度咧？呢啲全部都係要靠個領隊，以至係睇下邊一個球員嘅技術或者技巧好啲，邊個負責派牌，邊個負責傳波，邊個負責射波，究竟做唔做到協同效應 咧？咁如果你話嗰個派牌啊，甚至乎成隊曼聯協調咧，咁我相信曼聯咁啊，今次而家就領隊蘇斯一齊啦。咁佢以前曾經亦都同 C 朗咧就同場咧就踢過波嘅。咁再加上咧有恩斯啊、費格遜喺度咧就互相協調。咁我自己認為，因為嗱 C 朗咧。其實兩方面都有咩兩方面呢就是、第一，佢做一個大阿哥身份，帶住年輕球員，其實佢試過嘅。同一時間，譬如你睇葡萄牙球隊都係一樣啦，國家隊。咁如果你話佢去叫做話翻其他球員點解唔傳波俾我啊？點解獨食啊？亦都有試過嘅。咁但係如果喺曼聯我相信佢咧會偏向咧就係、是、做。领队嗰个嘅位置会多少？ 我唔知啊，要睇下先知。伊巴希莫维嗰阵时签 AC 米兰都话同啲后生仔好夹得嚟， 伊巴本身有霸气啊嘛， 又话送啲游戏机俾人，但系人哋一将个波冇传到阿伊巴只脚， 收翻部机啊！ 我伊巴净喺攞只手咧。拍个草地啊，嬲到有好几次到，所以都几有趣嘅啲画面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礼拜六日嘅时候都可以聚焦睇下唔同嘅足球赛事啦。因为礼拜六日咧系国际赛赛期嚟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可能有啲联赛咧本身都让一让路啦。 奥运圣火喺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 残奥 知多啲。 啊，仲有几日嘅赛事咧，咁啊，东京残奥咧就会完结啦。咁啊，即系眨下眼啊，咁快。 哦，系喎。 系啦，咁啊，港队方面咧，希望佢哋都可以继续咧就加油啊！咁我哋每一日咧都为港队咧就全城集气噶啦。咁啊，睇翻今届嘅东京奥运同埋残奥啦，咁啊，佢哋都系有一个宗旨嘅，就是、叫多样性同埋协和协调。咁啊，不论系人种啦、肤色啦、性别啦、性向啦、语言、宗教、政治，以及咧就身份呢一个嘅身体是否咧有残障都好啦，各方面都希望大家咧就融和嘅，咁啊做到运动咧，即系全方位咧去到提供俾人类啊吓。咁啊，但我哋睇翻啦，其实喺东京啊，上个礼拜就同大家讲过一啲嘅展览馆啊， 系 咁啊，佢哋除咗展览馆之外咧，原来喺东京啊成功申办呢一个嘅奥运开始咧。佢哋都已經有好多民間嘅團體或者咧就係朋友咧就出嚟咧就係一直去到幫手嘅，係 咪叫應援團啊？嗰啲 應援團又有啦，甚至乎一啲有財力嘅叫做機構啊、公司咧，佢哋當知道可以成功申辦呢一個嘅奧運嘅時候，佢哋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咧就係東京殘奧支援中心啊， 好好喎呢個 係咁呢個支援中心咧就位於東京嘅品川區啊，咁啊亦都咧臨海副都心嘅即係附近一帶嘅地方，咁啊做啲乜嘢嘅工作嘅咧？佢工作真係相當之多。在东京的残奥运动选手入面他们可以在入面整个的这个叫支援中心的运动设施他们可以全部用晒啦。全部用晒之余他们亦都见到他们有很多的训练体系在入面的。即其实基本上就做了一个好像我们的体院。不过呢个体院咧就专门咧就系负责一啲嘅残奥运动员喺入边嘅训练啦、康复啊，甚至乎咧就系讲紧佢哋嘅器械一有损坏嘅时候啦， 佢哋嘅資源中心咧，亦都可以即刻咧就係幫助佢哋更換一啲新嘅，或者幫佢哋咧就重新再做過一批新嘅咁樣。咁呢啲嘅咁多後援嘅工作咧，就令到東京嘅殘奧咧就可以即係順順利利咁成功進行啦。咁而且入邊咧，佢更加咧就除咗有頭先講過嘅支援中心之外啦，佢都有舉辦過好多唔同嘅計劃嘅。咁例如咧就係一啲俾學生學界一啲參與嘅組別嘅計劃啦，有部分咧亦都咧就係俾一啲譬如輪椅人士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咧，去到宣傳呢一個嘅有關嘅東京殘奧嘅。咁入邊亦都做過一啲咧就係叫做展覽咧，呢啲展覽咧就同上個星期介紹嗰啲叫做三維啊四維嗰啲就不一樣啦。因為今次呢個咧就真係放咗好多歷屆啊喺全世界方面咧殘奧佢哋一啲嘅選手嘅精彩片段啦，咁喺入邊。咁而且佢哋更加咧就聯成咗日本嘅一啲叫做藝術家咧，就設計咗好多唔同有關於殘奧嘅畫冊，甚至乎漫畫家都一樣有幫手嘅嚇。係啦，咁嗱東京方面咧，除咗有呢一個叫做資源中心去支援呢一個殘奧之外啦，咁東京嘅鐵路公司啊 JR 亦都咧就係有喺鐵路方面咧就選擇咗幾條線，每幾條線入邊都有一架嘅列車咧專門咧就係宣傳呢一個嘅殘奧嘅活動嘅。咁無論係佢哋嘅叫做幸運公仔啊，定還是入邊好多嘅宣傳語句咧，係真係整到成個嘅列車咧，唔係一卡啫，係成個列車咧都係同呢一個嘅殘奧係環環扣上嗰個主題，咁令到咧成個城市嗰個氣氛咧就可以喺呢度啦。 係啊，咁希望即係透過殘疾人奧運咧，都可以感染下咧，大家有多啲多元共融嘅光譜喺當中啦。OK， 咁啊，同大家聚焦睇下，喂，今日港隊咧有繼續出戰，有幾個項目啊嚇，咁啊睇翻時間，轉個頭咧就會有羽毛球啦，咁一啲選手會參加啦，仲有即係重中之重啊，就係呢個硬地滾球方面咧都會有比賽項目啦，繼續咧為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啦。 係啊，咁暫時嚟講睇睇呢個獎牌榜啦，咁中國咧就排第一嘅，咁金牌有77面，不過計埋銀牌同埋銅牌咧有167面啦嚇。咁排第二嘅咧就係英國，咁第三咧就係俄羅斯啦，咁美國咧就喺第四位嘅，咁希望繼續咧中國隊都可以攞更加多好成績啦嚇。 从废墟画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跌跌到转机。 7:54，听紧有 J 风冯允谦嘅《恩爱之罪名》啊！早晨，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朝早咧有啲健康常识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啲名词大家可能平时即系由细到大都会听过，咁但系问你系咩嚟噶，咁你就又唔知道。今朝早咧一齐学多一样嘢啦，我又真系睇咗呢一篇嘅新闻咧，先知道哦，原来呢样嘢咧系咁样先会感染翻嚟嘅。讲紧嘅咧就系炭疽菌啊。 哦，呢个好多年前咧就都曾经出现过。 系。 即是一个叫做恐慌啊，喺美国， 喺美国， 喺美国， 哈哈哈。咁阿钟哥，你知唔知道系点样会得到呢个病嘅咧？ 哦，咁又唔知道， 系 即系呢个好咁实验室里边嘅东西，我真系唔知点样嚟。 啊，但系原来同我哋生活好有关。嗱，我自己吓，我都以为即系细个听过好多唔同嘅传说啦，咁样关于呢一个病。 又话咩炭疽油碱啊，咁样嗰阵时听最多好惊噶嘛。 系啦，咁但系今日睇到呢一个嘅报道咧，佢就话哦，其实咧同一啲从事饲养业啊。屠宰業啊，甚至咧係賣牛啊、羊嘅工作等等咧，係最密切關係嘅。 竟然 係啦，咁所以咧，今朝早想同大家講下啦。首先講下呢個炭疽病啦，其實咧就係由一種咧由炭疽桿菌引起嘅傳染病嚟嘅，就係人畜共患嘅急性傳染病。咁即是話咧，嗰啲豬啊、牛啊、羊啊有嘅話咧，都可以傳到去人嘅身上。咁所以頭先講嗰啲職業咧，就比較高危一啲啦。咁你就会话啊，咁系咪即系嗰啲动物，即系猪啊、牛啊、羊啊，就容易感染到咧？系嘅，因为炭疽病咧，主要就流行喺啲食草嘅动物之中。咁呢个菌咧系适宜嘅环境存活几十年咧，甚至一个更加长嘅时间嘅。咁所以咧，你话我唔知道佢有嘅话咧，你就好容易接触咗佢之后咧，就传染到你嗰度啦。咁讲到食草嘅动物，包括有啲咩咧？牛啦、马啦、羊啦、骆驼啦咁，因为佢一般咧就喺食草嘅过程之中咧，就经过口咧就感染咗呢一啲炭疽杆菌，咁跟住就发病啦，咁成为咗人类嗰、那个即系感染嘅主要来源系啦。咁你话咁其他动物咧，唔系净系食草嘅咧，都有可能，因为佢哋可能会食咗嗰啲动物嘅肉噶嘛，即系譬如你话狼咁样样，或者猪又食咗一啲嗰啲感染咗嘅草捞埋嘅饲料咁。 就咁样传咗出去， 系啦，系啦，咁样咧就传咗去病畜个身上啦。咁跟住咧又因为我哋食咗佢或者咧饲养佢掂到佢咧而传染到嘅。咁嗰个传染途径咧都有几种嘅，有皮肤啦，即系你掂到佢啦，咁啊皮肤传染啦。咁啊肠咧就即系话你食咗佢啲肉啦，本身佢受咗感染咧，食咗落落肚啦。咁仲有一种咧就系肺炭疽，即系话咧。你呼吸嗰阵时吸入咗呢一种嘅炭疽杆菌嘅一啲飞沫啦、粉尘啦、气溶胶啦，咁咧都会令到人类咧系吸入咗，然之后感染。 其实咧，即系往后嗰十年咧，即系冇乜事啊。 我都想戴住个口罩生活。 点解咁惊咧？突然间 冇咁，你又有咁多嘅病毒，跟住咧，另外头先 Kitty 又话，喂，你碳锥又话会吸到入去咧。 所以我就即刻谂翻起你哋头先咪话以前讲咩邮件啊，定系点嘅？原来佢嗰个传染性系可以即咁多个途径，所以嗰阵时大家咁恐慌都即有个原因咯。 但系咁，你戴咗口罩系嘅，咁我哋感染病毒机率系低咗嘅，即系呢个真系噶啦。 系 咁就调翻转头，我哋身体嘅抗菌能力又低咗嘅、因为你成日都好健康啊嘛，即系呢个成日都话大菌食细菌，如果你唔食啲细菌，何来有菌你帮你顶住咧？ 系要用翻呢个传统智慧，小病是福， 小病是福， 最紧要唔好大病，小病 OK 嘅咁样。 不过喺而家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梗系戴口罩啦，唔好谂，谂都唔使谂啊。 系 今朝我都有阿 O 呢个谂法，即系要戴口罩咁，跟住翻工啊嘛。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做口罩嘅，咁嗰阵时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几大嘅投资啦，因为你要整一条生产线去做口罩，咁、而嗰样嘢咧，如果你唔做嘅话咧，其实你成部机系冇用噶啦嘛，因为净系生产口罩嘛。 因为有权玩完就玩完啦嘛，但系你觉得佢而家系投资得利，同埋可以永续多少少时间。 我今朝嗰下就咁嗰阵时佢都系搏一搏嘅啫，即系如果其实两个月之后咁啊，大家都冇事啦，好开心啦咁样，咁佢嗰部机就冇用噶咯。咁不过又咁，好似阿 O 咁讲，即系过咗呢段时间咧，我都相信可能疫情过咗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啦，甚至系某一啲职业嘅人士咧，都会对于即系戴口罩呢一样嘢咧，提高咗嗰个意识。 一定啊， 戴口罩必定会变成常态，系真嘅。我觉得即系一定啊。譬如你而家去其他地方，譬如日本咁样，佢哋都会好多人戴口罩嘅、可能未必一定系病菌，因为佢哋好多人有嗰个花粉症啊嘛，都系戴口罩，但系会好多人会习惯咗咯。 系你会唔会啊？到时？ 其实我已经习惯咗， 你已经习惯 咗， 系咯？有啲人话：，你唔焗嘅咩？我哋开咪都戴住就唔觉焗噶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八点钟啦，先睇一节新闻。 邦同其他机构提供图像。拜登指联邦紧急管理部门向受灾嘅路易斯安那州拨款$7,700,000作救助之用，呼吁灾区居民主动到政府网页查詢可以獲得乜嘢聯邦援助，佢同時要求保險公司唔好逃避對客户嘅責任。拜登就氣候危機作出警告，強調美國必須為未來作更好準備。日經平均指數報28,649點，升106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83，卖出$1,809.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知地同你讲啦，较早前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加龙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加龙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在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咯，車龍排到過咗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比较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安达臣道，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帶開始擠塞㗎。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 二级、SH 六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啊，中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哥 Kitty 啊，大家好， 系星期五愉快啊，我要听到呢一句，希望都系 Happy Friday 啊， 星期五愉快， 系希望大家都 happy 啦。咁嗱，美股咧道指啊收市又升啦，升131点，咁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新高，咁啊港股 ADR 咧就啊反高潮啊收。错咧就152点啦，咁啊腾讯又跌翻跌落去只企鹅仔咁啊，宏观嘅大市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你啊。 好啦，讲到港股跟唔到美股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常态，其实都冇乜嘢值得去再讲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资产配置嘅角度咧，总之就要周围审下啦，吓一啲 ETF 啊，吓。MPF 啊，總之咧就唔好話淨係買一個貨幣、一個國家、一個資產啊，簡單啲講係咁。咁講到外圍美股咧，咁點解會個股市又表現又咁好咧？嗱，呢個世界永遠咧都係即係凡事無絕對㗎、只有真情趣㗎。咁點解咧？就因為喺而家呢一秒鐘，當大家都會覺得啊，聯儲局咁其實咧佢又一 方面呢就讲到明呢嚟緊其实会收水㗎喇噃，即係话会减少买债啦，减少买债之后再下一个步曲呢就係会将个联邦基金利率呢就慢慢加返上去。但係呢喺呢件事里面呢係有一个过程㗎，同埋呢个过程呢其实亦都好漫长㗎，同埋呢个好漫长嘅过程里面呢其实亦都充满变数。即係点解就係呢仲要睇下啲经济数据啊，即係而家好少啦，即係有阵时呢就係、是、永远都係反转头嘅。当个经济太好呢你就驚佢退市退得快。个经济数据唔好呢咁就唔使担心啦，就即係呢继续放下假，继续呢都会系呢一个买债啊，量化宽松啊，低嘅利率啊咁。咁而家咪就系呢样嘢囉，就因为而家睇返部分嘅美国嘅经济数据由呢呢、這、一个逢礼拜四都有嘅，就係、是、呢个新申领同持续申领即係就人数啦。呢一个私人企业嘅新增嘅职位呢一句讲晒都係差个预期。咁呢一个就业数据不似预期，咁就点算好呢？咁就大家就会觉得唔使驚，继续歌舞升平冇事嘅，个股市继续上嘅，呢一个货币政策暂时都唔会喐住嘅。咁所以呢就个即係呢一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同 NASDAQ 呢又再创新高。咁所以都系冇办法㗎啦，即係喺而家呢刻呢我觉得有阵时呢我哋都唔需要过分恐慌。咁但你话系咪危机经验在前面呢？咁嗱，真心讲我永远都会觉得呢系高位几时先见到呢，就系、是、跌返落嚟先系见到㗎。係啦，佢一日未跌落嚟呢嗰、那个咪就系高位囉。咁所以喺个高位度呢我唔会估顶㗎。因为如果你喺个高位度估顶呢，估未估呢会估错十年㗎啦。估香港楼市呢就估错咗都唔知 N 咁多。即高位就唔好估顶，但跌返落嚟某一个位呢咁我哋咪要有啲警戒心，同埋譬如有好多嘅所谓嘅危险嘅信号㗎，即係有机会再慢慢讲啦，包括好似美国嘅呢一个国库债券嘅知识曲线逆向咁係一个信号囉。咁佢而家呢又未去到好严重喎，又未真係出现呢个情况。咁所以都係嗰句扯戰扯走啦，即係都冇辦法辦法㗎啦，而家即係有个世界㗎咁混乱係咪，而家又即係啲变种病毒又越嚟越多种类，咁但係你啲资金又咁反滥，咁所以呢即係喺而家呢刻呢唔可以话平，咁但係呢美股亦都真係仍然都仲係嗰个逐创新高嘅格局啦。 但係咁其实人生就係咁，你喺巅峰你唔知自己喺顶端㗎嘛，你喺低潮亦唔知自己系低潮，人生就係咁，股票也一样。 冇、錯， 好感慨中啊， 唔系感慨嘅，所谓 又好担心高峰的快感散下又失陷， 系啊， 好惊夕阳无限好又 只是等黄昏啊， 唔紧要，所以我哋要有前瞻啊。咁最近聽得多咧，所謂嘅前瞻即係點啊？喂，聽個國家政策先。咁譬如話，而家有一個咧，大家都就好似未聽過一孩而家係三孩政策，或者生多兩個，生多兩個咧，一定帶動咗好多其他嘢噶嘛。咁有一個板塊，喂，有冇得諗啊 ，Dicky？乳制品 边个 咧？乳制品，生细路必定会饮多啲奶噶。咁呢个板块衍生出嚟嘅东西有冇得提高一线呢？ 系，都系流行曲嚟噶。奶， 黎明嘅作品能否进一步咧？乳制品啊， 进一步咧，我都唔唱出嚟啦，我就咁读啫。头先咁嗱，简单啲讲，其实呢样嘢咧有两睇嘅。嗱，可能钟哥都会记得之前咧。就有啲官方媒體，嗱，即係官方媒體成為政策咧，呢、這個咧，我嘅論點就成為咗事實㗎啦。因為咧，好多時候官方媒體批評完個股價會跌啦，跌完咧就彈翻啦，但彈翻之後咧，三幾個禮拜就真係變成政策。咁你睇下啲智能手機遊戲嗰啲就知啦。咁但係咧，之前咧官方媒體咧亦都有評論過喎，就話母乳好健康，咁係人都知㗎啦，母乳好健康就。但跟住佢咧就講到啲配方粉唔夠健康喎、哇！即係一聽完咧，都即係都為之心驚膽跳啦。不過我係覺得咁程度有所唔同嘅，因為始終真係唔係可以完全地替代㗎嘛。咁同埋即係母乳咁有陣時即係都唔係話咁順利可以餵哺到㗎嘛。所以媽媽都咁，所以其實嬰兒配方粉咧係一樣必須要嘅嘢嚟㗎。不過問題佢嘅質量啊，以至到咧佢嘅安全性咧就係內地比較關心。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就係之前咧就曾經因為呢啲嘅媒體報道咧，就佢哋咧就即係所有啲嬰兒配方粉嘅一啲嘅公司咧就跌咗落嚟。咁但係而家咧 就亦都維持翻正常啦。不過反而我會覺得咁啊，中國而家喺內地推嘅所有政策咧，都係為咗要啲可能係90或者千禧後啲新婚夫婦生育嘅政策嚟嘅。嗱，即係嗰個唔係長育喺個身體嗰度嗰個，係咧就係話要傳宗接代嗰個生育啦，講緊嘅係。咁先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希望你生多啲啦，嗱，總之已經唔限你啦，但係唔限咧唔代表佢哋生噶嘛，因為點啊？內地一樣有同香港一樣土地嘅問題，所以而家點啊？校區房你唔使炒樓噶啦，全部冇得炒，啊有指導價格啦、限購啦、限貸啦、限價啦、限升啦，又再限跌啦，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一啲以前勁炒嗰啲地方咧就冇得炒噶啦，咁。即係唔鼓勵炒樓，咁啊容易上車啦，咁啊鼓唔鼓勵生屋咧？咁啊鼓勵結婚先啦，起碼買到個即係個 小居所 先啦，係啦，有個竇口先啦。咁跟住咧就喂讀書好辛苦嘅喎、啊，真係鐵柱就磨成針啫，但係真係放學都仲要補習補習得啦，唔准再補習啦。佢、尤其是私營賺好多錢嗰啲咧，唔准嚟搞啦。跟住咧就唔好學咁多外語，唔好咁辛苦，總之簡單啲、輕鬆啲。咁呢個咪就係政策過去呢一個月以嚟做嘅措施，即係我覺得佢心裏面咧都係想佢哋不如你哋嚇勤勤力力生翻多一兩個啦咁。咁但係都係嗰句，係唔係就係因為咁樣？就好願意生咧，呢、這個都仲係未改變得到，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就係話，因為即係啲即係年輕啲嘅夫婦，即係嗰個生育意欲都唔係好高，同埋再加埋疫情，雖然內地比較受控啦，已經係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嬰兒配方粉啊呢啲咧，就譬如話即係咪好睇高一線咧？暫時呢秒鐘咧，我就中性一啲。 嗱、呢、這個中性咧，不如揾阿 Dicky 睇埋以下落嚟呢一隻又前瞻下啦，好似鐘哥所講啊，今日見到報章咧講咗兩樣嘢嘅，就係、是、呢、這個港交所啊。第一樣嘢咧就之前都有提到啦，中美關係緊張咧，可能令到一啲想去美國上市嘅一啲中概股咧，就影響咗佢哋嘅決策，未來會唔會嚟翻即係香港個上市咧，可能會掀起一股熱潮都未定，仲話預料咧未來至少咧仲有200间嘅中概股咧可能会回巢，咁而第二样嘢咧，亦都睇到话港交所同呢个科技园咧会组一间新公司啊，就去做协助呢一个批核生物科技嘅一啲企业上市。咁以上呢两个动作或者呢两个消息啦 ，Dicky， 你觉得对于388呢个港交所未来啊嗰、那个股价会唔会都有好多嘅提升作用呢？ 嗱，我啊覺得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仲有另一個消息，可能咧就蓋過咗頭先阿 Kitty 講嗰兩個消息。 再勁啲啊！ 就是、北京交易所啊，係嘛？ 呢、這個真係勁量級，就因為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即係都講到啦，即、就、係、是、未來咧呢一、這個即係話都要深化新三板嘅改革。呢、這個我好同意嘅，因為新三板即係好似美國嘅。即係有少少嘅 pink sheet 啊，即係啲場外市場咧，就唔係太有效率嘅嚇。咁啊，同埋嗰個表現亦都唔太理想嘅，裏邊啲公司亦都能夠不齊。咁但係而家講緊一個更加重要嘅改革，就係上海有交易所啦，深圳有交易所啦，喂，整多個而家喺北京喎。咁當然講到呢、這個即係北京嘅交易所啦，以至到頭先阿 Kitty 講嘅幾樣嘢咧，我諗覺得嗱，亦都咁講，唔會話一個取代性嘅，即係而家就算你話。未來有一個概念，可能要再整多個交易所，有唔同嘅一啲嘅風格咁樣嘅品味咁樣嘅，我咁樣用形容就簡單啲啦。啊，有啲咧可能咧就係新經濟嘅，啊有啲啊中小企嘅，啊有啲咧就可能係一啲大型啲嘅企業嘅，咁有啲咧可能係一啲高新科技啊、獨角獸啊咁。咁其實咧都總係有佢哋唔同嘅風格啊。不過點講都好，今日咧我就覺得呢個消息點樣都會有少少咧。就對於港交所咧，可能會帶嚟啲影響，即係大家會驚，哎呀，會唔會又多咗即係話個競爭者啊？咁、但係我覺得實際上嗰、那個影響又唔係太大嘅，因為其實都仲係有即係未來都仲有生意做，但始終都係嗰句，我過去都係咁講噶啦。呢、這個預測我都覺得我唔會收回噶啦，就係、是、話你都唔會再見到有一啲真係中國嘅企業。特別係啲新經濟行業在美國上市㗎啦，咁總之咧，你就喺揀咯。嗱咧，內地呢幾個，跟住香港呢一個，咁你可以內地加一個加香港一個㗎嘛。所以對港交所嘅影響唔係太大。我覺得咁啊，港交所可能個股價咧一開始都會有少少低開受壓，因為呢個消息。咁但係咧，跟住大家又當冇乜嘢㗎啦。 咁啊，又幫下啲聽眾啊，最後問埋呢個問題啦。咁啊 ，ATMXJ 近期 Dicky 有邊只相對睇好少少咧？ 嗱，咁樣大家要留意，今日咧就恒生指數季度檢討嘅調整嘅日期嚟嘅，即係話咧啲指數要買嗰啲新貴要買，舊愛要拜拜要拜拜，咁樣比重增加要增加，今日收市加競價時段之前要完成，咁騰訊係要買呢啲嘅，即係咁，所以亦都唔排除就成為咗呢段時間佢股價上升嘅理由。過去港股有幾日其實成交今日都大嘅 MSCI 執位啦，咁今日就簡單呢個恆指執位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即係講基本面咧，我就會覺得嗱，都係嗰句啊，恒生科指我一路都係話一籃子買唔使驚，但係低位計，但到尋日高位嚟講咧，都差唔多啊，差唔多都近兩成嘅啦，即係低位講，所以其實咧唔係彈得少嘅都，咁所以我覺得 ATMXJ 就算即係騰訊嚇，我都幾中意嘅嚇，其實都曾經咁啱啦嚇，都鬧咗啲底嘅，咁但我都覺得喺呢啲時間咧，如果你話純粹好短炒的話咧，褪一褪位，消灑走一回咧，都唔係唔得。咁當然，如果你話純粹講基本面，即係當然電車係有風險啦。咁但係小米我會稱先一啲嘅。不過咁我阿里又做乖仔喎、哦。嗱，我成日都比喻學校同學生嘅關係。咁計騰訊整1000億出嚟，即係共富。咁阿里又而家又有計劃咯，又做乖嘅小朋友啦。咁佢而家咧又變翻個品學兼優嘅小朋友啦，又捐錢啦，係咪間公司又賺錢、啊？咁幾好咧？所以咧，阿里可能今日又好翻啲都唔出奇嘅。 完全明白啦。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了解一下一啲投資嘅建議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 ，Happy Friday， 拜 拜。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好 ，Kitty、钟哥同埋小白讲呢个优惠咧，可以话暑假玩到尽啦吓。咁呢个其中一个咧，有个海字个主题乐园咧，无限次入园嘅优惠啊吓。咁啊，讲紧无限次入园咧，到下年二月啊，可以系咁入咁样， 买一个 pass 啫。 系啊，咁、那个 pass 大概接近600蚊到啦， 就无限入啦。 until 下年二月咯， 即系譬如话我而家我10点去，跟住我11点出翻嚟，然之后我11:30我再翻入去， 跳出跳入 跳入去， 跳出再跳入， 莫非你就系风筒镜？ 嗱，呢详细条款你自己上翻佢自己网站嗰度睇睇佢啦。不过点解无端攞呢个主题乐园出嚟讲咧？因为早两日咧，佢嗰个月矿飞车咧，同埋嗰个我哋俗称嘅跳楼机啦，佢正名一定唔系叫跳楼机噶啦，我肯定。咁同埋嗰个滑水梯嗰個咧，即係有架船，跟住俾件雨衣嚟，跟住衝落嚟，跟住全部濕曬身嗰、那個遊戲，咁呢三個就out 咗啦，即係淘汰啦。不過咧，我記得細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嘅，關於呢啲，亦都有好多傳聞啦。包括係有啲朋友玩越礦飛車嘅時候，部電話喺個褲袋瀉咗落去，跟住之後就 執唔翻， 之後就永遠都冇咗嗰部電話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好多回憶嘅嘢嚟嘅。 通常玩呢啲機動遊戲，佢都有啲兜兜喺边叫你摆即系摆晒你啲财物出嚟先， 但你唔会嘅，唔系好多人会选择不如待住，以为冇嘢啊嘛， 系啊，同埋依家又兴拍片咧、 啊， 我见呢个又系嘅， 我见到呢个越矿飞车最后营运嗰一日咧，睇翻啲新闻片段啦，即系有啲人咧。艺高人胆大，佢攞住部手机一路玩车一路咁样， 好危险啊！ 系啊， 我都觉得 报电话， 报电话， 因为讲咗啊，你只手咧一定要放喺放低嘅， 系啊， 如果唔系你伸出去咧，好可能啊会有意外， 系啊， 都系啊，嗰、那个动作。 嗱，过山车呢啲嘢咧，我戒咗十几年噶啦、 我都少玩啊，我都 讲到讲起身咧，我都咩啊？ 毛管冻咁样， 系啊，都惊惊地咁样。不过即系又问下家长啦，即系小白会唔会带啲小朋友去玩？依家讲到下年二月都系一个票价咁，就玩到可以无限入去。嗱，头先我讲嗰个系成人嘅票价，小朋友嗰个就再平啲嘅。咁都系啦，即系唔帮佢宣传咁多，你自己去翻佢嗰啲， 自己计一条数啦。 其实都未必玩到咁多。不过如果你谂住佢呢个价钱去到两次三次，咁啊当系我都回咗本啦。咁嘅心态嘅话咧，就可能。 行个圈咁样咯， 行个圈咁样冇错啦。 家长怕唔怕？即系小朋友玩呢啲机动游戏，因为细个咧我好中意玩嘅。咁啊，屋企人咧就会觉得喂好危险啊，你冇玩 呢啲啦，咁样就会阻止嘅、 哦。我自己都系家长啦，我自己其实就唔怕嘅，反而见到有好多嘅机动游戏咧，如果当佢够高嘅时候咧， 你去啦， 我都会叫佢玩嘅。 点解咧？ 打啊嘛， 试下嘛， 即系李正教练，李正教练啊，话斋胆生毛咧， 玩嗰啲片就得，玩嗰啲机动游戏又识打叮当乒乓波， 系啊。 不过咧，即系讲就讲，我咁惊高咧，我都玩过一次跳楼机，系、啊。體驗唔好 不過當你玩過一啲叫做好極致即係你成日話誒好想玩好想玩，都係想挑戰自己嗰個心臟頂唔頂得住，頂唔頂得住，又或者嗰種嘅衝擊自己享唔享受嘅啫。但當你玩過最極致嗰啲咧，之後嗰啲你又未必想再 玩。係啊， 中哥 啊，打完大佬，重點去打流羅咧，係咪？ 有冇跳過 bungee jump 啊？ 奔珠有冇冇？ 嗱，中哥啊， 讲机动游戏啊，我玩 你唔知道咩？ 我唔知道、啊， 上晒电视哦、啊。 你而家咁样讲，我又好似有少少有画面浮出嚟、啊。 佢细个睇 TVB 佢成日做亲， 我唔系成日记住佢跳过奔珠出。 系啊，佢好多极限运动 都 做啦， 登珠峰我记得嘅，登珠峰我记得。 唔好讲奔珠浸，今日讲下机动游戏先我玩過一個好極致嘅，咁就喺澳洲玩嗰陣時去登台，登完台之後咧，揾一日咧就不如玩埋先走啦。 你提議 嘅。唔係阿強提議嘅， 專登寫命陪君子， 專登話喂，不如一齊去啦，我好去。專登係一齊要揸車去嘅，即係景遠水路噶嘛。好啦，咁去到咧，有一個咧就最出名嘅，咁佢係一個 L 字型咁樣嘅、L 字。好啦，排隊兩個鐘頭，兩個鐘頭排，你冇得話 fast fast 冇嘅，過咗排好啦，排去排到去，坐上架車點玩呢？L 字型啊嘛，咁佢嘅车咧就坐上去之后，去到嗰个地下，即系个 L 字嗰个 水平线咁行前一段， 然之后就弹上去啦，然之后落翻嚟 九十度咁上去， 翻去原本个位七秒钟 完咗啦， 而嗰度咧就有差唔多二百米高，落翻嚟，咁佢就话统称咧嗰度咧就系你坐火箭升上去啊，四 G 嗰个速度咯，冲冲等两个钟头就系七秒钟啊， 感觉如何啊？ 落到嚟唔识惊噶吓，坐完啦，离开咗先至觉得正话好惊， 呢啲先系最极致嘅惊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三日系一年嘅第24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19日。1963年九月三号。武侠小说作家笔名金庸的查良镛先生所写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小说可以分为段誉、萧峰、去竹三个人的故事，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依次出现，及后两部互相交织。小说中包括只提到名字但是未有出场的共有231个人物角色。金庸曾经在连载期间因为外游关系请了倪匡代笔约一个月，写了四万几字，连载历时四年结束。九月三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多方面才华，给人一种安静及温顺印象，对自己工作价值极具信心，默默坚守岗位，有强烈的行动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身文字创作，是不是其中一项你想参与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沉迷小说世界，是不是因为比现实世界更加容易理解掌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港今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纪念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出席人士在朝早近八点前陆续进场，现场先进行升国旗、奏国歌，之后由警察 步槍儀仗隊鳴槍21響，向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英烈致敬。出席儀式的全體人士默哀2分鐘，整個儀式歷時大約10分鐘。出席者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三名司長等。警方表示，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正調查一宗內部投訴，暫時未有人被捕。事件中一名男性警務人員已經被停職，正接受調查。消息指一名前女警報案，表示曾經在尖沙咀警署內被一名督察級上司強姦。警方指出，警隊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定必嚴正處理。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意味以服務中小企業為己任的新三板將站上改革新起點，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又邁出關鍵一步。文章指出，作為深化新三板改革的重要措施，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必然會全面提升新三板服務中小企業的能力。而據介紹，北京證券交易所將牢牢堅持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尊重這類企業的發展規律和成長階段，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準性。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宣布恢復本土航班，阿里阿納航空說今天會恢復阿富汗的國內航班，航線是喀布爾至阿富汗北部巴爾克省首府馬扎里沙里夫。較早時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引述阿富汗民航當局指，喀布爾機場會在9月3日恢復本土航班，但未有國際航班的恢復日期，仍然要一些日子處理。阿里阿納航空是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代表阿富汗飛航國際航線，亦是阿富汗境內成立時間最早、營運時間最長的航空公司。日經平均指數報28,656點，升11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64美元，賣出1,810.1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1，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5，人民幣6.457。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88，欧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新界屯门公路嘅交通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之前咧，浪翠园快线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虽然意外系清咗场啊，不过都仲有好多车噶，龙尾又排到小榄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浪翠园段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多车，龙尾去到小榄。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后一啲咧，近住演艺学院对开嗰段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啊，都系有少少挤塞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繁忙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 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呢个浙江街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分别繁忙，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就过咗汇景花园，而港岛去九龙咧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沙田入口个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九龙方向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港岛路面方面咧，黄泥涌峡道而家系跑马地方向，近住大坑道交界都系非常多车啊，龙尾去到伟丰园。九龙嘅路面咧，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同埋清水湾道下行落去呢个坪石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太子道西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呢个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咧，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除咗头先讲话屯门公路九龙浪翠园段因为受意外影响比较挤塞之外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市中心段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噶。如果行青山公路嘅话，青山公路出九龙深井至到浪翠园三期咧，亦都系多车。这个沙田那边大埔公路一出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就慢车的。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和大老山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这个富泰村一带呢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是我们叫严重肝病的病人，如果不幸地有感染到这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话，死亡率或者后遗症会比一些没有肝病的人差或者高。最好的 number one 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脂肪肝这些问题，大部分的病人我们都是一个稳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嘉嘉，如果波盛做爸爸十分滿分，佢會有幾多分呢？ 五分啦，因為佢仲係一個好在意自己外形嘅一個人咯，咁在意自己外形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你都未 ready 做一個 daddy。 我係嘉嘉陳日晴，想知道我揀男一定係波城，記得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今個星期六下晝兩點至四點鐘，我是你的後援會。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阿奥刚刚看完的电影。其实今天呢准备了讲下狭义相对论。但是因为阿奥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他反而对昨天看过的一套电影久久未能忘怀。 是正所谓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 又真是。 是吗？ 真的跟他有关啊。 是啊。 可唔可以播佢只歌？你是如此， 真 啊！咁又唔使嘅， 真系，我仲谂住即刻帮你添。 系喎，啊！如果呢套戏里边突然之间播呢只歌，都几搞笑。 系啊，放心，入边咧系冇嗰啲 冇搞笑情节， 东邪西毒式嘅幽默感喺入边嘅。 你一个反高潮， 冇噶冇噶冇噶。 即系佢嘅爱人阿陈伯拉， 系 可能过世嘅时候唱 我嘅爱人，我嘅爱人陈伯拉。 你是如此难 以忘。哦，唔会唔会。 今日讲下。那个烂 get 而家最近经常听到上戏 唔 接下戏， 请埋小白出嚟先。 系啦，咁啊，欧，点解你对呢套戏咁大嘅感触呢？ 哦，因为咧，即系进入嗰、那个Marvel 啦，即系漫威嘅多重宇宙咧，第一次有一个即系咁殿堂级嘅香港演员啦，梁朝伟、哦，咁啊，即系做呢、這个上戏入边即系亦正亦邪嘅一个反派啦。咁你真系唔会觉得佢系反派嚟嘅？首先，同埋咧。都睇咗好多评论啦，话佢有主角嘅光环啦。 唔系唔系啊，直头话佢系主角添， 一企出嚟就系咁嘅气势啦。 系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琴日先系正式喺戏院嗰度上映啦。咁所以就即系你关于好多剧透嘅嘢，梗系唔会发生啦。不过纯粹欣赏完呢部作品咧，就觉得哦好好、啊，即系喺呢个叫做漫威嘅宇宙世界入边，又多一个香港演员，其实唔止一个噶，即系又有陈柏拉啦。跟住又有咧袁华哥啦，跟住咧仲有杨紫琼添啊，好亲切嘅个感觉，即系过去可能你睇钢铁奇侠啊，以至睇灰龙啊咁样，灰龙系一个乜嘢国家嘅演员，可能你都唔知道噶， 因为全部系 因为变咗紫色面啊嘛，你知唔知边个灰龙啊？手套佬啊， 哦， 你同女仔咧讲咧漫威嘅世界咧，你要用呢啲形容词，你唔可以讲翻佢个正名噶，系啊，即系。手套佬， 手套佬 就系灰龙啦，得唔得？ 我得咗，得咗，即刻明咗。 你系咪唔追漫威嘅电影？ 我冇追啊，我仲话啊，不如搵一次即系得闲啲咧，系啊，全部睇晒，因为我系偶尔就入场睇咯，即系我冇追得好贴噶，我睇到明。 因为佢每一套都紧接噶，其实都 嗰一下明咯。跟住你再问翻我，咦，其实唔明，即系好似天能咁样咧，个个出嚟睇完之后，我明啊，跟住问多你两条问题，我唔知啊， 咁样啊， 系啊，有啲女角咧，即系你知女仔睇女仔特别唔敏感啦。我试过同一啲朋友仔讲话，哦，嗰个Scarlet Witch 咧，哦，都几好咁样，边个嚟噶？诶，着红色衫，心口低啲嗰个，哦，嗰个。佢用嗰个字眼比较负面啲， 所以咧唔系女仔睇女仔唔敏感。是女仔睇某一啲嘢特别敏感， 可能系啊吓， 即系我讲衣着。 系嗱，总之咧呢一部上戏咧都加入好多唔同嘅中国元素入去嘅，咁啊亦都有亲子嘅环节啦，同埋佢同过往一啲嘅作品有啲唔同啊，过往都可能踩少少，可能二 A 级啊二 B 级啊，哇！好清潔嘅，愛情好清潔，親情好清潔，一滴血都冇乜流出嚟。 一家大細啱曬睇。 係啦，一家大細，即係所以特別係 推介俾小白， 咁可以去睇下喎。 係啊， 片長長唔長先？ 始終有動作片，即係有動作嘅成分咧，小朋友又應該有大人陪同嘅。 嗱，呢啲咁片面嘅説話咧，等阿歐去講深層啲嘅咧，關於上戲同埋十環幫究竟點樣環環緊扣，節節相連。我哋交俾钟哥去讲， 唔系你讲下个背景先啦。点解无端端譬如你写漫画，点解会有一个叫做上戏咁嘅角色，仲要咁重中国元素嘅咧？咁话说呢一个角色最初出现嘅时候，七十年代喺1973年嘅时候第一次出场，即系年尾嘅，即系12月嘅时候。咁佢出嚟嘅时候，正值就系、是、如果大家记得，当年就系李小龙热潮，真系热到去美国。系啊，咁所以其实上戏呢个角色咧，其实就系灵感嚟自李小龙嘅。 哦， 咁所以点解佢系打中国功夫？ 嗯， 咁呢个角色咧，咁就话佢系擅长嘅所有嘅即系力量嘅同埋啲格斗技啊嘛。其实喺漫威世界里边咧，有两三个咧就专系格斗嗰方面咧系叻嘅，譬如美国队长，譬如夜魔侠，譬如就係今次上戲，或者另外有一個叫做 Iron Fist 鋼鐵手定咩 Iron Fist， 咁佢哋都係慣常於用拳腳交嘅，咁但係都話啦，如果係咁多個嚟講咧，功夫最叻嘅就係上戲啦，即係如果真係我哋唔好講其他超能力，齋打咧。佢應該係打得最勁， 即係佢冇超能力㗎，係咪？ 佢係一個凡人，一個普通人，練到有呢個身手嘅啫。 不過今一集就多咗一啲 十个环嘅加持，就可能有啲神秘力量。 佢好打啲定系黑寡妇好打啲噶？ 佢好打啲。如果论纯粹论格斗啊，因为如果根据漫画啫，唔系电影啊，根据漫画啫，漫画嗰度咧喺后期上起咧就受咗宇宙辐射影响，得到分身嘅技能嘅，即系一个变十个，唔系一个打十个啦。一个变咗十个出嚟咁样啊！咁其实咧，如果你话佢格斗咧，那个叫做铁拳侠啊 ，Iron Fist 铁拳侠系。 咁佢话甚至乎铁拳侠佢都系好重中国元素噶嘛，因为佢系昆仑山学艺噶嘛。咁佢话如果打起上嚟咧，佢都觉得上气系劲啲嘅。好啦，咁点解上气有个气字咧？咁原来佢就话上气佢本身练嘅武功，佢就好着紧。气嗰一样嘢，咁其实呢一个真系都几 中国啊， 中国嘅功夫几啱嘅， 气聚丹田咁， 嗰个气好紧要啊嘛，所以话佢对气嘅掌握咧系特别厉害嘅，所以佢当佢练武嘅时候，除咗练佢嘅格斗、练气之外，另外有一样嘢就叫做冥想， 哇， 佢可以喺度谂。清洗自己嘅腦筋，呢個係漫畫裏邊嘅情節啦。咁、但係去到阿歐睇嘅電影版會唔會係咁樣咧？就未知住，因為我未睇啊。 係啦，咁啊等鐘哥睇埋再同大家補完多啲關於個劇情方面啦。不過即係今次阿朝偉嘅角色就係扣翻之前鋼鐵奇俠系列入邊嘅，即係 Iron Man 系列，因為有個 Mandarin 嗰個咧滿大人就假冒嘅， 嗰個係冇咗噶啦。 係啦，嗰個冇咗，但係佢今一集會出現。係啦，咁點解佢會出現咧？咁你自己入去睇。 不过讲翻少少，如果讲下电影世界嗰度咧，讲下少少题外话。话说咧，即系2006年嗰阵时，漫威都唔系一个咁健康嘅喺经济上，随时系准备都收档噶啦。嗰阵时咧，佢系即系叫做孤注一掷拍一套戏，就系2008年大家睇到嗰套钢铁奇侠。咁但系佢拍呢套戏之前咧，基本上已经面临破产边缘啦。咁佢拍个之前，譬如拍嗰啲戏咧，全部都唔系好收得，点算咧？咁所以佢就系叫做咩搏一铺，就攞钢铁奇侠呢个做一个抵押。嗱，而家我集资呢啲钱，会去银行又好，或者卖仔嘅叫做，将佢里边嘅角色咧卖俾其他公司。嗱，如果钢铁奇侠唔收得，佢就会将呢啲角色俾咗你。 系， 咁即系调翻转头，你而家借钱俾我先啦。但系如果收得嘅话，我还翻钱俾你。呢啲角色我就唔会卖俾你噶啦。 哦，咁似好似咩蜘蛛侠啊，成日听过由边间公司打边间公司， 蜘蛛侠 唔埋啦。 系啦，蜘蛛侠咧就系早期嘅，即系喺钢铁奇侠出现之前咧， 已经卖咗出去， 已经卖咗出去啦。 点解去到而家大家都有个奇怪？点解又有 Sony 又有 Marvel 咁样？因为蜘蛛侠呢个角色啊，蜘蛛侠呢个角色同埋佢相关嘅一啲身边嘅角色咧，系卖断咗嘅。 哦， 即系直头系卖断，唔系跟年期，可能卖十年定廿年冇，系永久卖断咗俾 Sony 嘅。所以而家 Sony 咧，其实只系叫做调翻转头，我借俾你拍咯。 哦， 即系咁样咯。 系， 咁譬如话当年咧，钢铁奇侠呢个古仔里边，如果钢铁奇侠唔收得嘅话，有边几个角色会系卖咗去派拉蒙嘅咧？包括咗有美国队长， 系 Nick Fury， 系 即系阿黑人 丹顿佬， 丹顿佬，即系嗰个独眼人啦，奇异博士，鹰眼，黑豹，同埋上戏都系，即系如果当时唔收得呢啲角色咧，就会系派拉蒙嘅生财工具。 系不过依家就俾即系 而家卖得 老鼠啦， 就翻翻嚟啦， 老鼠乐园，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 强势收购翻啦，将所有即系融入翻去啦。咁啊，即系未睇嘅朋友自己入去欣赏下啦，因为始终都支持我自己偶像梁朝伟。 在这转换着上马靴，心破碎。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哦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但我早上好，与这吉他君混合。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诊所。听我呐喊声，内心觅自由，哪怕夜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哦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今日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哋通常食晚餐会由6点钟去到8点钟啊食噶。不过呢，如果你有去过阿根廷的话，都应该知道他们吃饭会比较上迟少少。到底为什么呢？有时候去到夜晚9点钟才开始吃晚饭，会不会肚饿的？当然会啦。但是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艺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巨大选家。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泳，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原来阿根廷人在守时方面的概念呢，就没有我们华人那么强的。迟到10分钟是很常见，半个钟呢都很平常，甚至乎迟一个钟呢都耐不耐会出现的。不单止工作，就连吃饭都是一样会迟。阿根廷人习惯黄昏的时间才会有 tea time， 即是吃下午茶，即是大概5点钟才吃。其实望一望手表，那个时间我们都差不多开始转了癫了晚餐的餐牌了。所以他们下午茶吃到饱饱了，晚餐固然之又会再迟返啲啦。加上啊，他们每一次吃晚饭之前呢都喜欢先聚一聚，然后再 傾下偈，然後先至慢慢開餐。假如佢哋約八點鐘，遲到半個鐘，頭先講過好平常啊。去到八點半咯，再遲多半個鐘，因為要傾下偈啊，先至上菜嘛。即係夜晚九點鐘先至開始正式叫做食飯。對佢哋嚟講，食飯唔單止咧係填飽個肚，仲係增進友誼嘅好時機。所以佢哋食飯都中意咧一路傾偈，一路慢慢食。有阵时啊，佢哋会食到咧，差唔多夜晚十二点噶。换言之，我会建议你，如果约阿根廷人食饭，先睇下佢哋嘅生活习惯系咪迟开嗰一批先。如果系嘅话，下午茶你应该食饱啲，跟住先至再同佢哋食晚饭。最近好多人都有啲迷思啊，就话煮餸嘅时候咧，咁啊都辛苦啦，系咪？咁啊调味方面咧有考功夫嘅，咁而家就话到咧喺呢一个叫做即食面入边就有一包嘅味精噶嘛，即系汤包入味粉啦、味粉啦咁样。咁嗰包味粉咧，咁啊有啲人咧就可能唔会落，或者净系落半包，咁啊自己选择啦。咁但系咧啊，有啲人就讲翻啦，讨论翻啦，嗰包味包咧有咩用咧？ 即系留起嚟有咩？ 系啦，可以我嚟煮其他餸。 啊，呢个咧，我有一个小分享，就系咧，我之前有个 friend 啦，咁系男仔嚟嘅，佢就话佢女朋友咧从来都唔煮饭嘅。有一日咧，就翻到屋企， 抱怨 唔系，佢话唔系好开心嘅嗰件事系，有一日咧翻到屋企，发现佢女朋友咧整咗个唔知咩薄饼啊，定系乜鬼嘢，即系韩式煎饼啊，定系点样？总之一个韩国菜啦咁样。咁佢就话哇。几好食咁样啦，即系话冇可能我平时真系好少煮餸咧，冇理由调得个味咁好啊咁样，咁就大赞啦，又影相又摆上网放闪咁啦，跟住后来出嚟咧，佢过咗几日同我哋讲，唉嗰日咧我谂住整即食面，咁打开个柜啦。跟住發現咧，嗰啲即食面俾佢女朋友開咗，攞咗嗰啲粉包出嚟。原來之前嗰個薄餅咧，就係佢用嗰啲粉包咁樣倒落去，唔怪得知個味咁似啦咁樣。 咁但係接唔接受到先？好食噶嘛？佢話。 佢話好食嘅，但係即可能同佢嘅期望有少少落差啦。哦，原來你就咁開我包面嗰啲粉倒落去， 以為佢係真係好叻啦。咁但係咧，原來喺網上面咧都有好多人話呢一包嘅叫做味粉咧係有啲咩用咧嗱。佢哋曾經有人愛嚟係愛嚟炒菜啦。 哦， 炒菜，因為我哋其實有陣時都係自己調味嘅啫嘛。不過 其實炒菜鹽同糖都夠曬味咯。 其實係夠嘅，可能有啲人咧就會中意再試下其他唔同嘅 fusion。咁令到嗰個刺激下嗰個味蕾啦。 同埋呢啲味粉有好多唔同嘅味道㗎嘛。 係啦。 係啦，即係你唔同即食面都有唔同味啦。 係啦，有雞呀、海鮮咁樣，你自己睇啦。咁佢呢話除咗炒菜之外呢，煲粥我嚟調係呀。嗱，佢煲粥嘅方法呢，佢就拎住嗰啲調味粉就先開咗水先。咁你就變咗好似嗰啲液體嘅精華咁樣。跟住就倒落去個煲粥入面呢，就一齊烹調。咁令到成煲粥呢都有嗰個味，咁嗱粥咧，我覺得炒菜我都接受到，但如果粥成煲都係有嗰啲即食面嘅味道，我就覺得太過辛苦啦。 因為平時咧，你當佢真係落放湯咁樣啦，你都未必會飲曬成碗湯噶嘛，即係你都係啲面沾下嗰陣味咧，我都覺得 OK。但係你話咁樣全部食曬落肚喎，真 係係啊，就唔得啦。嗱，如果你話係用呢啲叫做湯包去到整一啲嘅餸菜，我覺得其中我自己最接受係咩咧？就係整嗰啲茶碗蒸。即係嗰啲好似蒸水蛋嗰啲，但係日式嗰啲咧，一杯杯嗰啲咁樣嘅，因為你知道其實個味大概都係似翻日本菜嘅味道嘛。咁你嗰啲即食面咧，好多時又係用翻佢哋嗰啲感覺嘅。咁嗰件事咧就會襯啲啦。 但我想問，咁你攞咗呢啲味粉嚟煮餸，咁你本身個面攞咩放湯 啊？有啲人咧可能佢煮一包佢唔夠飽啊嘛，就攞埋第二包嗰個面出嚟，咁佢就食咯，咁咪多咗包粉出嚟咯。 所以下次咁好食有原因噶。 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就车多，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啦。近住界限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咯，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一段咧就慢车，咁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系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嘅名称。主赛区包括七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嘅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同成日举办演唱会嘅日本舞蹈馆。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硬地滚球香港勇夺 BC 四级铜牌，梁玉荣联同一众队友分途出击，力争混合双人赛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请嚟咗咧香港女子一百米排名第一啦，同埋女子青年四乘一百接力纪录嘅保持者。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梁君仪啊。 除咗动见一面，学界创造嘅环节，学界总动员唐书瑶亦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下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界。 投资 O2O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先讲美股表现啦，受惠经济数据理想啊，美股都做好，标指同埋纳指咧都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亦都有得升嘅，道指升13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点啊，投资者等待咧呢个非农就业嘅劳动市场相关数据啊，以帮助判断未来联储局嘅货币政策嘅路径。咁啊，美国嘅劳工部咧就报告指出啦，咁啊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咧系34万人啊，降至2020年啊美国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以来嘅低点，即系大家都愿意做嘢啦，咁啊疫后复苏有希望咯，咁啊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带动下今日港股表现都再做好少少咧？想知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而家呢啲钟数咧，唔知食咗早餐未咧吓？ 人人都要朝头早食啲嘢嘅，系嘛？问啲医生好似话最重要系早餐喎。 系啊，同埋好似话早餐食多啲、食饱啲咧，都唔怕，因为有全日可以消耗翻啊嘛。 系啊，夜晚就话唔好食咁多咁样吓。讲咁耐，食同法律有咩关 系 咧？ 嗯，系咪要食饱先识打官司啊？ 食得太饱咧就唔识打添啊。不过咧，无论点都好啦，去到法庭。咁啊，法庭咧一日嘅审讯都好长嘅，由朝到晚，食知唔知点解决嘅咧？ 嗯，系咪好似应该有食堂？ 啊嗱，咁样讲法，以前咧好多啊，即系香港你知道啦，审讯嚟讲咧就三级法院嘅，咁啊裁判处啊，咁跟住就区域法院就中级啦，叫做跟住就到高等法院。啱啱呢个礼拜，好彩有几个 job 咧都系可以去高等法院啦。咁啊，於是就走落去高等法院啊，嗰、那個叫咩 canteen 啊，咁啊食堂嗰處食下嘢啦，咁樣。阿 Barbie 有冇去過啊？ 我有去過一次啊，不過我都唔係因為要去法院嘅，而係去側邊嘅嗰一啲藥物資訊天地嗰度做嘢咧，所以就喺嗰邊黐飲黐食咁咯。 哦，唔係黐嘅，不過話嗰度要另外搭升降機上去。 係啊， 咁以前可能好啲嘅，唔使所有行李攞出嚟檢查，咁而家咧就比較繁複。咁但系点都好啦，嗱，你记得如果你以前去过啲高等法院，即系呢个高座啊，一字楼嗰个所谓 canteen 啦、食堂，咁佢里边咧咪另外有啲玻璃门推入去嘅， 系啊， 咁啊旧底咧就叫做咩 lawyers canteen 咁上下嘅，咁啊真系咧系啲律师啊、大律师咧，好似先至准入去嘅， 系 曾几何时听讲话咧就试过。有个师爷，唔系上个礼拜好出名嘅个啦，当年咁咧就话唔知同个类似当事人嘅人喺里边坐喺度咧，喺度食下食下嘅时候咧，隔篱台有洋人走埋嚟，质问佢喂系唔系律师啊咁嘅样，即系好似要赶出去咁嘅样。不过咧嗱，呢啲嘢都似乎好似驱往矣咁啊，你知香港啲食肆啦。呢兩年好多因素咧，導致到就有啲倒閉啊之類啦。原來咦問翻咧嗰位經理啊，哇，即係大吐苦水。佢話而家本來我哋早輪見到嘅叫做唯一嘅夥計都辭埋職啦。得翻個 one man band 喺處喎。 咁點算啊？一個人點搞啊？ 唔知係咪風水輪流轉啦？搞到今時今日咧就高等法院呢、这個尊貴嘅擎天都有呢個問題，咁但係千祈咧就唔好有乜閃失啊！即係你知啦法庭嗰算咧就好多時啲律師啊，叫大律師啊，當事人啊咁去到咧，就除咗有啲法院係有會議室啊，咁俾佢哋可以坐下傾下之外咧。好多時裁判處係冇呢啲設施嘅，呢個唔係批評啊嘛，呢個係一直以嚟咧嗰啲建築物啦可能安排咧咁嘅樣咧，咁所以一直以嚟咧，尤其是以前咧十幾二十幾三十年前咧，都係沿用咧就係話每個地方有個 canteen 仔，或者 tuck shop 多少少嘅地方咧。就一咧就係啲律師遠嗰啲法院啊，咩屯門啊、粉嶺嗰啲去到咧，即係有啖茶坐低食啲嘢，咁可能咧從同自己嘅律師傾啊，或者同個客咧又攞下最新嘅指示啊，咁樣係方便嘅。 係嘅。 咁但係逐年咧，就慢慢唔知點解咧就消失咗啦。嗱講開啲比較遠水路啲嘅裁判法院咧以前知唔知去屯門可以坐船去嘅？咁啊，嗰陣時咧可以喺中環咧有啲唔知有冇飛翼嘅船咧就拋下咧，咁就去到屯門碼頭咁嘅。咁啊，去法院咧就最方便。好啦，你都諗到啦，即係如果食飽去咁樣坐，冇咁理想啊嘛。 係咯。 咁啊，所以屯門法院有個景天咧。咁啊比較好啲嘅， 去到先食啦。 去到七字樓，呢叫做已經係新啲嘅法院嚟噶啦。咁啊，粉嶺法院咧，大家都諗到係幾遠嘅啦。咁同埋咧，以前嘅係舊式嘅，而家咧可能啲聽眾去到就見到個新式好靚嘅 building 啦，咁叫啦。咁以前嘅就唔係嘅，佢係啲一層咁高嘅啫。即係有啲好有鄉土風味嘅地方嚟嘅，就做法院喎。咁食嘢嘅地方喺邊度咧？佢附近隔離有啲鐵皮屋仔就係舊。 真係好有特色喎！咁 嗰啲咧就係軍營嚟嘅。個形狀似乜嘢咧？就好似啲圓。 碌碌嗰啲罐頭咧， 哦，即係防空洞咁樣。 係啦，你將佢切開一半趴低咁樣樣咧，就喺裏邊嚇食下嘢咁。咁咧好多時以前咧就大懵啊，好多時咧就離開嘅時候咧就俾咧嗰位好心嘅阿嬸咧就打翻電話，喂啊乜嘢，你漏咗個夾喎咁，做完唔知驚得滯，定係開心得滯咧，咪翻翻嚟攞，都有三幾次。咁後來啊轉咗新法院，咁但新法院咧就冇晴天啦。咁啊好彩咧，粉嶺地區附近都有啲鋪仔嘅，咁啊周圍去咯。咁另外咧，新界以前仲有兩個法院嘅，一個就荃灣，一個沙田啦。咁沙田仲喺處啦。 係啊。 咁沙田冇晴天都唔緊要， 係隔離好多嘢食啊。 咁你只要穿過嗰兩隻，我哋都有份嚇舉辦過嘅奧運咧，嗰兩隻馬仔仲擺喺度。咁行出去咧，就好多地方食嘢。咁荃灣咧，曾幾何時都有個檔口仔嘅。咁就食食下咯。咁附近越開越多商場，咁都食微咗啦。咁啊，數翻呢啲古舊啲嘅法院咧，仲有就係南北九龍法院啦，兩個都已經係唔用噶啦。 南北九龍法院真係邊度？深水埗嗰度？ 嗱，深水埗咧就以前嗰個叫咩麵包鋪咁樣斜佬上去咧後來做咗咩藝術學校咁而家又唔知會諗住做乜嘢啦。北九龍裁判法院同埋呢個南九龍裁判法院咧。其中個建築嘅特色咧，外貌睇咧，就大家都有一對咧對行嘅樓梯嘅。以前嗰啲電影嘅導演咧就好中意咧拍親就話，打官司啲戲咧，唔知點解咧嚇雙方咧嚇無論控辯啦，係即係爭產爭乜嘢， 有一個對頭嘅感覺。 係啦，一齊喺嗰度走，約埋咁嚇，咁啊左邊同右邊咧，大家碰面就鬧曬交啊，咁啊樣有衝突嚇，咁就嗰兩度啦。咁咧就南九龍法院咧，就以前亦都咧有個大少少嘅晴天咧，就喺邊度咧？就喺而家。你會見到咧嗰個好古舊，我都唔知道叫做 Victorian 啦，定係 Edwardian 嗰啲建築物，隔離有座新嘅，咁裏邊有個景天啦。南九龍裁判處前朝嘅時候咧，好自由個泊車，出邊咧有時候你見到一部啲咩意大利跑車好矮身嘅泊喺度啦，後邊有部的士嘅喎。啲人啊叫咩雞籠啊，即係 咦？但我認知香港不嬲泊車應該都唔自由㗎喎、仲要喺法院門口、 巴比你真係後生啦，以前唔好話，就算係喺中環咧，即係政府總部咧，即係未有我哋而家呢啲圍欄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咧政府或非政府人士咧、都識得按圖索騎咧就泊喺裏邊嘅，同樣地唔覺意都會見到嘅計程車嘅蹤影。当时还当时啦，咁北九龙法院咧嗰、个晴天就重要啦，因为咧佢虽然话就话喺市区啫，咁但系要大条斜路上去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咧，有啲人话约开会啊，各样咧都喺嗰个晴天里边咧倾埋咁样，咁又系区王爷啦，咁啊剩低落嚟咧就係、東區法院呢啲咁新嘅咧就冇噶啦，冇晴天，你係最多就係啲 vending machine 你撳啲凍嘢啊嘛，老人家唔適合啊嘛。 而家咪越嚟越唔需要食嘢，因為 不過佢附近都有好多好多商場嘅，咁有時候問翻下啦，譬如咧呢、這個九龍城法院咁啦嚇，佢真係剩翻冇幾多個有晴天開噶啦。但是呢就較為重要，我覺得呢就是中級法院、區域法院呢、即是現在灣仔這裡呢、曾幾何時呢那個十二樓呢就是真的做了晴天的、以前有些很大大咩那些就在這裡呢就試過投標就做在這裡做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呢就政府產業處定什麼東西呢後來就、後繼冇鋪啦，咁啊變咗剩翻咧樓下咧就有一檔啦，有都有啲台台凳凳咧，就有嗰啲所謂美式咖啡連鎖店啦。咁大家都接受嘅嚇，雖然係食嘅嘢唔係個個嚇、好似茶餐廳一定啱口味，但都起碼 西式輕食啦，都係 係啦，可以傾下偈。咁後來咧又轉咗去做 NGO， 當然咧就係、市民啊，梗係要明白就要支持呢啲 NGO 啦，咁嘅樣。咁但係食嘢嘅氣氛咧，咁業內人士大家傾起身嚟就話好似不是嗰種味道啊、氣氛啊，咁亦都影響咗，似乎啦影響咗嗰個接受嘅程度啦、收視率、收咩得就唔係咁高嘅咁但係所以千祈唔好唔見咗呢啲嘢啊。 民以食為先定民以食為天啦、啊。咁、但咧去到咧工作地方咧，即係搞翻一啲即係食嘢嘅地方咧，唔、知點解啊啲洋人咧就中意呢個。你知佢哋就算啲紀律部隊以前嘅咧，定嗰啲咩 officers mess 啊，你好似櫃台以前都有地方食下嘢喎。 嗯，係啊。文説好似有個類似即係小食部咁嘅物體噶嘛。 同埋以前如果係啲紀律部隊又係啲調查人員咧，知道如果攞 urgent 啊，即緊急嗰啲嚇，即法律嘅意見咧嚇，佢未必一定走去辦公室嘅樹嘅，可能走去個 mess 嘅地方去揾啦咁樣。嗰度絕對唔 mess 個名咁叫。 可能會揾到好多重要嘅人。 係，咁就可以即刻急急咧攞到佢哋嘅 respot 嘅意見啊， 仲可以攞寫文件落去簽添。 係啦，咁點解係咯？洋人都重視飲食啦，我哋華人冇理由蝕底，希望千祈所有法院希望咧有一個飲食嘅地方啊，大家嘅慶幸。 嗯，唔好成為咗我哋今日講咧，好似一啲飲食同埋法庭嘅一啲歷史啊！希望呢個歷史不斷咁樣更新啊！ 我哋與時並進， 啱啊， 有飲有食。 嗯，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arbie。 又是时候讲下啲股票嘅术语。今时今日有好多股海潮语。上个星期讲咗 SH， 即係 stronghold。讲到 SH 派入面有一句网民好鍾意讲嘅，就係、是、刘比孙。究竟乜嘢係刘比孙呢？原来 SH 派入面认为股票跌到留俾自己嘅子子孙孙，体现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唔系一份负担咁话。有阵时股民都几幽默噶，唔系点啫？股票股价跌咗落嚟，自己都唔想噶，唯有留俾孙嗰一代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精灵活泼嘅刘 Auntie， 早晨啊！ 早晨啊，阿 Barbie， 阿林 Barbie 小姐，早晨，唔好意思啊，我叫 唔怕唔怕，我知道你咧今朝早咧打电话嚟咧，都系有啲好事想同我哋分享噶。 我好开心，我想同你讲讲呢个司机嘅九巴司机嘅， 系 即系我昨晚咧，昨晚就去同我啲女一起食饭，咁我啲女又挂住同佢企嗰啲 boyfriend 嚟乜倾乜偈，我又跟住尾。啊，点解咧？食完饭，食饭时除口罩嘛，系咪？咁啊，食完饭，食完饭唔记得戴口罩， 我就行咗出去啦。 呀， 嗯，咁点算啊？ 我个女就话：嗱，你上车，我搭屋企，佢又唔提我，我又唔知。咁咧，我就上车喺葵芳上沙田嘅，应该系。咁嗰个司机真系非常之好，态度好啦，又靓仔啦，讲嘢又斯文啦，系咪？咁所以间我向你电台表扬佢咯，打电话去。我上车佢又唔会话我，有啲司机唔系我冇态度。 就闹咗你先啊！ 系啊，阿婆阿妈妈，你唔打得就真啲好难受。如果佢讲呢个东西系咪？ 因为你唔系有心系嘛，你系唔小心都唔知自己原来冇带到。 我都唔知嘛，我上车个司机提我，我先知咯。佢话你冇戴口罩喎、哦，你唔好治啊，你戴咗口罩先嚟去俾即系拍咳啦咁样咯。咁、好彩我嗰、那个手队咧随时都有士兵嘅。 啊，咁你都醒目。同埋亦都系佢哋嘅职责所在啦，因为真系所有乘客都一定要戴咗口罩先可以上车噶嘛。 Yeah， 咁我真系觉得佢嗰个人好好啊，佢又年轻啊，又靓仔啊，而且佢态度非常好啊。 系啊， 我引到我哋啲恩慈都好开心咯。咪有啲司机好就话阿婆有乜乜唔俾你送就咁噶，有啲亲 可能佢哋又好紧张啦，因为又要保障啲乘客啦，又要即系快啲解决咗一个问题，可能又要赶住开车啦。 又唔系啊，佢嗰个凭车就载我哋上车，喺江辉围嗰度嘛，走去花园走街食饭啫嘛，好近嘅。我搭车翻嚟冇事，咁咧我心谂我打电话向你柜台咧，表扬呢个司机啊，佢好好啊，好好人啊，佢起码就唔骂我啊嘛，系咪？ 佢温馨提示你啫。 好温馨提示我，咁我咪跟住，迟一日打下电话。 O 唔 OK 咁咯？ 系啊，社会上面咧，其实成日都有呢啲好人好事嘅，亦都希望佢哋啦，即系服务业对住啲市民嘅，对住啲人咧，都可以继续敬业熬业啦。咁佢哋做得开心时，我哋搭车见到佢都开心啲啦。 我 住得 更加开心啦，系咪？ 系啊，啱啊， 即系咁样。 多谢晒你电话，刘 Auntie。 多谢你啊，多谢吓阿 Bobby， 多谢祝你身体健康啊 ，Bobby。 多谢大家咁话。 系啦 ，OK OK， 拜拜， 拜拜，拜拜。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也意。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像美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光追踪三十一， 好，神光追踪三十一，咁啊，电话侧边咧揾嚟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早晨畅，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哎、嚟到星期五啦，今天晚上嘅三十一有咩睇啊？ 哦，首先介绍今日晏昼有咩睇、 啊？哎，好啊， 好少可介绍晏昼系嘛？ 嗯， 今日。晏昼一点十分啦，有一个节目，特备节目嚟嘅，个名好长，听住啊，叫做《时代精神耀香港之仰望星空话天宫与天宫航天员对话》。 哇，即系听长、啊、个名， 系啦，即系做咩咧？其实就即系啊，我哋 live 咁样同中国嘅航天员喺个太空嗰度对话。 诶、哎，咁呢个一定要睇、 啊，系咧， 系啊。 究竟嗰啲航天员啊，系佢哋点样做嘢，点样生活嘅咧？嗱，咁啊，今日咧就会有一個機構啦，就舉辦咗一個活動，就邀請咗啲香港嘅青少年，實時咁樣同咧中國嘅三位航天員，分別係聂海胜、刘伯明同埋汤洪波，咁佢哋咧就喺呢個天宮空間站嗰度，即係 live 咁樣同人哋天地對話，同嗰啲青少年，咁啊，仲會咧帶領咧大家啲觀眾啊，睇下佢哋呢個天宮同埋佢嗰個核心艙究竟係點樣嘅。 係哇，非常特別咧，仲有香港年青人咧發問問題，直接咧同天宮對話。 是啦，即是他们的名字很犀利，叫天地对话。 天地对话、哦、是啊，好像香港第一次的应该是吧， 是啊， 是啊，留意一下。 是啊，大家想知道究竟那个天宫核心舱是怎样的话呢、就记得啊，今日晏昼一点十分啊。 好，记得一点十分。 去到今晚真是今晚啦，今晚七点十分有一个节目叫演艺成会音乐呈现。其实每个礼拜五呢七点十分都有啦。咁、个节目是做乜嘢嘅呢？话说呢，早前呢疫情比较严重啲嘅时候呢，我哋咪好多人都係在家工作嘅。 咁原來好多香港嘅演藝界或者音樂家，佢哋都係在家工作嘅。係。咁佢哋咧即係為即係喺在家，其實佢哋冇咩好搞啊。咁我哋邀請咗好多呢啲音樂家或者音樂人，就喺屋企嗰度表演一隻歌，咁啊同即係廣大市民打打氣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將佢哋夾埋一齊，激鬥埋一齊。咁每個禮拜五咧都有一場。好似 mini concert 咁嘅嘢啊，就係、是、呢個演藝盛會音樂盛宴，7:10啦。咁今晚已經去到第七集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 咁啊，最後睇睇啦，大家記住睇東京殘奧啊！嗱，港台電視31夜晚9:30有精華啦，咁而家有直播喎。咁啊，32台啊，港台電視32而家有羽毛球嘅。咁啊，晏晝中午12:00，陳浩源啊出場噶啦。 係， 咁啊，大家支持一下同佢打打氣咯。 好，支持香港電台頻道啦嚇，吳家昌， 唔該，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风暴艾达的残余威力为美国东北部带来极端天气和暴雨，估计造成至少40人死亡。纽约市暴雨成灾，街道被雨水淹浸，低洼和排水不顺畅的地区出现积水，区内几乎所有铁路线仍然暂停服务。宾夕法尼亚州有龙卷风，总统拜登说6000名国民警卫军已经奉召参与救援和善后，呼吁灾民到政府网页查阅可以获得什么联邦援助。他亦就气候危机作出警告，强调美国必须为未来作出更好准备。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港今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纪念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出席人士在朝早近8:00陆续进场，现场先进行升国旗奏国歌，之后由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21响向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全体人士默哀2分钟。林郑月娥随后带领各界别代表，包括政协副主席、中央驻港机构、司法机构、政府机构、行政会议及立法会、人大政协等代表，在纪念龛前向英烈鞠躬。整个仪式历时大约10分钟，出席者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和3名司长等。大批未能领取消费券的市民昨天到旺角始创中心的秘书处排队查询和重新交表。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说，有长者填错资料，而有长者说已经交申请表但并没有记录，所以拿不到消费券。他认为当局应该提供多个渠道作书面申请，例如协调政府部门在邮政局、房屋署办事处和长者中心等作支援点协助长者。连伟桥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申请消费券表格不是长者友善，很多细节长者看不清楚，也有住在劏房的长者不知道怎样申请，他认为当局应该派员协助。南韩将现行防疫措施延长到10月3日，总理金富谦说首都圈继续实施最高级别防疫，但为减轻民生负担，餐厅、咖啡室晚间限时营业，由原来9点放宽到10点，餐厅和咖啡室亦放宽限制，容许6人聚集，但是部分人要完成疫苗接种。对于非首都圈防疫，金富谦说聚集人数放宽到8人，但其中4人以上需要完成疫苗接种。至于婚礼，若果不举行酒宴，参加人数可扩至99人。 包括中秋节在内的一星期可以容许八人家庭聚会，其中四人要完成接种。另外，南韩新增1709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250,000宗个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0点，跌174点，成交金额1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2跌8.8，美团245.8。美团是245.4跌8.2，阿里巴巴165.7跌5.3，药明生物113.2跌8毫，李宁98元跌2.2，友邦保险93.2升5.5毫，中国平安60.35跌3毫，港交所488.2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4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6美元，卖出1,81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海港岛咧，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啫。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畅顺噶啦。港岛路面方面，咁啊，金钟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咧，左转上呢个红棉路就较为多车嘅。而中环嘅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就较为多车。咁另外提下大家啦，中环爱丁堡广场嗰度咧有活动进行噶，咁所以大会堂以北同埋大会堂以东嘅爱丁堡广场咧有封路措施，直至到11点钟噶。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塞到去观塘码头啊。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啊，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咁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吓。咁啊，继续讲其他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除咗头先讲嘅观塘绕道有意外之外咧，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嘅带咧，仲系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钻石山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啊，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就仲系多车啦。咁啊，由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都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而沙田路去沙田围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对开嘅快线有啲临时工程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西贡公路嗰边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一带就多车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由兆康港铁站一路去到元朗公路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 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咧培训我哋乜嘢咧？超 B 培训我哋跳舞。 阿志哥好荣幸啊，有几位嘅 dancers 咧系陪佢一齐跳舞噶。 系啊，仲有啲 dancer 咧，啱啱好加埋嘅年纪咧，先系你志哥个年纪嚟嘅。 你爸爸几多岁啊？ 而家卅几。 系佢，超 B 啊！你爸爸。 我生得你出，咦？你生得我出？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同你阿爺一齐跳舞啊？ 使唔使咁薄啊？李志刚， 为咗听众再薄啲都得啊！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用声音陪你食早餐， 用微笑同你一齐上班。 好天落雨都会送上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一起睇梗系开心啲啦。你喜欢一个人看戏还是一班人看戏？有人喜欢一个人看戏，当然可以专心一点看戏，好怕有人在隔离问这样问那样，阻住自己欣赏。不过有时就算自己一个人看，可能都会有人在前后左右问隔离的人。但是有些人喜欢一班人看戏，亦都很容易明白，一班人一起看，有人同你一起开心，一起伤感，一起紧张，所有感觉立即倍升。亦有人话都要睇下乜嘢剧种先嘅。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就算几多人一起睇，睇完之后都有一个共同行为，就系分享剧情咯。有人喜欢一路睇一路同人倾偈。就算唔系睇完之后都要讲下自己感受啊！如果你唔识分析，最低限度都会讲句好睇还是唔好睇咯。我最怕就系一啲唔系太懂得分析，但系扮喺度同你解释呢套戏讲紧乜嘢嘅人同你讲呢套戏，其实讲嚟讲去就系喺度讲剧情。睇完套戏系人都知剧情系乜，唔使你讲啦。大家去一啲影片分享平台睇一啲所谓嘅影评，就会揾到好多讲剧情当影评嘅人喺度评论套戏，淨係讲下呢度我觉得几好睇，但係又讲唔出点解好睇，又会讲下有乜嘢情节，但係又讲唔到点解呢啲情节会出现。所以简单嚟讲，呢啲唔係叫做评论，只可以叫做剧透咯。有啲评论喜欢无限解读， 即是将套戏里面的一些信息无限伸延，讲到有咁远得咁远，有咁深入得咁深入，好似写紧一篇论文咁。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影像世界就是可以俾你有无限嘅想象力，你鍾意点样理解都得。所以有时睇完套戏，一班朋友一齐倾，反而可以得到一啲你未諗过嘅睇法添。有时听下朋友讲嗰套戏，直头好睇过套戏。在以前的年代，一套好看的电视剧是会令到大家不出街。如果看漏一集，第二日回到学校或者公司没有话题同人谈。反而现在看戏习惯不同了，大家可以选择不同时间去看，没有那种一起同步呼吸的感觉。有时候你看完套戏想跟朋友分享，跟着他会说我未看，你不要讲啊。真是好想重拾一起睇戏的感觉。不如咁啊，这个星期日晚国剧830号手就位大结局，我同你一起睇。睇完之后打埋电话同你倾下偈。如果你都有兴趣，而家打个电话嚟 ,1872-388, 最快打通电话的三位听众，到时只要安坐家中睇完大结局，我哋一齐倾下剧情，听下你点睇。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等东风起要陪的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年轻动身。 你攞起咗电话未啊？ 攞起咗啦， 但我未打得通啊！1872-388， 打嚟。我想找梁咏钟， 唔系而家未咁快捷，而家咧就打嚟登记咗先，名额有三个，咁啊到时咧可以同钟哥一齐讨论下呢、這个国剧830啊呢一、這个号手就位嘅一啲内容啦。 记住系讨论号手就位，唔系讨论上戏，唔好做错 咧， 冇捞乱咗，一八七二三八八等紧你电话， 系而家打电话嚟啦。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Kitty 点啊？ 九月、 啊哦、九月做咩啊？ 食咩啊？知唔知？ 食月饼啊！ 除咗食月饼，仲有一样嘢食嘅，就系食蚝啦。 哦，系、哦。 我系生蚝控嚟嘅，其实。 吓。 咁啊， 我都系抌 开嗰啲营养价值，请你食一剂咯，又点啊？ 诶，你次次嗱隔个礼拜你都请我食嘢噶。 我今日都真係请有负责请食早餐啦、啊。 早餐呢样嘢就大家轮流请。 如果早餐有得叫号，我都叫几隻俾你食啊，咁得未啊？ 咁啊唔好。 咁又唔好。 一朝早食生冷嘢。 咦，我 OK 喎。 系咩？ 系啊。 咁你真係好鍾意食喎。 外国人性格。 但你唔系外国人嘅身形、啊。 讲笑啫。Happy Friday, 系咪先。咁啊即系正所谓有呢、這个September, October, 嗰、那个爸爸声嗰啲呢就系食蚝嘅季节啦。咁啊如果讲到食蚝呢你鍾意边一个国家嘅蚝多啲啊 我鍾意食嗰个Gelato。 Gelato, 即系意大利蚝系咪我冇记错。 法国啊。 应该意大利定法国啦。 国啊、 我记得系总之系欧洲嗰边啦。 佢呢比较 creamy 少少。即系我中意咧，海水味我都 OK 嘅 ，creamy 少少，即系佢酱卜卜一啲啊、 哦， 即系比较 大大只， 肥美啲嘅咬落去。 因为 我试过食过一次咧，点解我咁记得佢咧？就系有一次咧，佢真系可能好当做，佢咬开咧，佢真系有啲 creamy 嘅液体流出嚟。 系啊系啊， 系张住个嘴。 哇，正咁、 啊、 样，即系配以一杯咧 ，Sauvignon Blanc 咧，简直系啊。 系啊。 Happy Friday， 梗系讲下呢啲叫做食物嘅配搭噶啦。我啊中意澳洲蚝多一啲，咁、 哦、 但系咧，唉，呢、這个亦都系成日俾屋企人去救病嘅。咁上次有机会飞去塔斯曼尼亚啦，咁去到一个盛产蚝嘅海湾嗰度啦。咁、 嗯、 去到嗰度咧，其实 suppose 要食好多，应该要食你人生入边该食嘅数量噶嘛。 你有冇食到发烧啊？ 咩叫发烧？ 真系发烧！我之前咧有个朋友又好似你咁样咧， 笑俾笑话讲几句， 一个 你激得滞啊！ 食嘢食蚝啫， 我头先讲塔斯曼尼亚食蚝，你话有冇食过发烧？ 咪食到发烧啊！ 点讲落去啊，大佬？ 真噶？搞错你有冇常识噶？成日都话 好多只啊！你 我个朋友咧，佢系好中意食蚝嘅，咁佢嗰次 自 助餐， 都系讲话佢个朋友噶， 佢自助餐，跟住好似食咗二十几。几只啦，其实又唔算真系好多啊。对于即系疯狂食蚝嘅人嚟讲，咁但系对于即系正常嘅身体嚟讲，佢都有食开啊。 系咩？ 咁第二日佢就发烧， 食物中毒啊。 咁去睇医生，咁医生就问佢食咗咩，咁佢就话寻日食自助餐，咁啊食咗廿几只蚝咁样。咁之后医生就话喂，其实唔得啊，即系无论啲蚝咧，生蚝当然即系即系有菌，大家会知道啦，因为你冇煮熟啊嘛。但系原来蚝咧，其实你就算打边炉咁样啦，落嗰啲广东蚝啊、统蚝啊咁样。其实都不会完全杀死得晒噶，即系就算佢咪一路滚一路缩嘅嗰只，啲菌都唔会完全杀死得晒。 打边炉咧，你真系唔会滚到佢熟晒你先食嘅，因为即系变到好细只，你个心态又会觉得哇，原本都肥大的， 所以控制个数量咯。 系啊，小白都中意食蚝啦。我近呢两年咧，其实迷上咗日本蚝。日本蚝咧好精致，海水味唔系好浓，但系咧佢要俾你个质量，佢可以输出到嚟香港咧，其实个规管系好严格嘅、嗯，我知道。咁同埋嚟到香港咧，佢系比其他国家嘅蚝咧，以批发价咧系贵少少，你留意翻。所以咧，我觉得咧，日本蚝咧再加清酒咧，又系绝配嚟、 嗯。 你就唔好日本蚝咧， 咁加清酒就真系绝配嘅， 就加白酒，咁啊唔系好 match 嘅。咁、 嗯、 嗱，你问我，我点解嘅咁样，我都唔知啊。可能即系日本嘅蚝或者日本海域嘅海水，都系用翻我嚟酿翻佢嗰啲叫做清酒，咁可能会 synchronize 啲啩？嗱，我真系唔知道，或者系你自己个人观感都得噶， 感觉嚟嘅啫，即系所有嘢都要一套嘅。日本蚝就 系 咁，日本酒咁、 啊。我都觉得系咁。嗱，讲翻头先，即系话之前有机会去塔斯曼尼亚嗰度食蚝咧，啊，我真系俾屋企人怨咗好耐，因为嗰次咧食得两食咧，觉得好似夠咯，食得太多咯，不如食下其他嘢。其實唔應該咁樣，應該暑假玩到盡， 應該專一啲食蚝就 食 蚝， 因為真係好 過一個蚝嘅暑假， 因為真係好好食。 咁食咗幾多啫？嗰時 其實食咗十幾隻啫嘛， 咁、哦、又真係。 但我屋企人唔多喎， 係咯， 個人喎十幾隻。 系啊， 都唔算。我有一次都系食二十几只， 系啊。 虽然食完之后我系有肚痛嘅， 系 啊， 但冇发烧， 系 啊。咁啊，总之即系透过呢个环节，即系唔系叫大家怒食啦，即系亦都头先 Kitty 讲咗好多次话，你食得太多蚝会点会点啦。咁、啊、但系即系真系啦，即系九月三号踏入蚝季啦，咁样、 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 可以留意一下咯，可以三五知己，大家啊叫做浅酌一下，或者食下蚝咁啊。嗯个 Happy Friday 啦！ 最重要系咩？听翻重温，阿 O 啊请我食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小白一齐请好嘛？ 你拉小白落水啊！明明系你自己。 诶、哎，请埋小白生日，同埋钟哥。 九月三号呢一集啊， 系啊， 九月三号。 抹低佢先。 冇所谓。 我想食蚝嘅时候攞翻出嚟听。 冇所谓， 系啦，九月三号、 啊，一生只要蚝一次。小白今日系咪都讲下啲港府话？ 系啊，上次咧、嗯、见大家咧估得咁开心，我哋估多集啊呢、這个，因为咧发觉嗰啲。啊，阿 O 講得啱啊！廣府話啊嘛，叫廣東話啦，咁啊都有好多得意嘅嗰啲叫做諺語嘅。其中一個咧，呢、這個應該我哋由最容易嘅開始入手，同馬騮有關嘅，因為上次咧講過同嗰啲眼耳口鼻啊嗰啲好有關係啦。今次呢個馬騮，其實馬騮咧，我哋以形容細路仔嘅時候，好中意形容佢做咩啊？馬騮精， 嗯， 係啦，或者甩繩馬騮，係啦，都有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有一個叫做馬騮執吉， 嗯。 呢、這個最容易啊！呢、這個 係嘛？我唔識 喎，我聽都未聽過喎、啊。 真定假啊？ 真㗎、 啊， 喺你面前，我又何必做馬騮戲啊？ 馬騮執吉真係未聽過、啊。 馬騮執吉呢個反而我有聽過喎、 啊。馬騮執吉。 一定得嗰啲咁係咪壓咗個韻嗰啲咁啊？ 印尼嘅 福建話嚟㗎。應該唔係要諗下佢個形象，馬騮烏低執個吉。 手到拿來嗰啲咁嘅嘢啊！ 如果俾 tips 大家咧，馬騮執吉係同馬騮執咗個吉之後咧， 係 有關 的。咪搣橙搣搣橙 即食 搣吉食咯， 即食執咗個吉但係搣橙。 馬騮執吉， 馬騮執咗個吉或者執到嘢食係點啊？ 運吉啊，係咪真係運吉啊？ 執到個吉唔係運吉，執到個吉之後咧， 同啲 friend 一齊食。 你呢個開心 share 啦，其實佢心情係點啊？ 开心咯， 好开心 仔咯。 个歇后语就系大家开心， 冇错啦。马骝执吉，大家开心，系啊，形容欢喜若狂。点解呢个我识嘅，你哋反而唔识嘅？ 唔系喎，唔怪得知呢句失传喎。 唔系我 怪得知呢句失传喎，因为真系冇流传嘅价值啊。 我问下 Michael 前辈识唔识先 ？Michael 有冇听过？ 系咪你作噶？ 几惊啊！几惊 Michael 唔系企喺我哋嗰边啊！多谢 Michael， 多谢 Michael， 风骚快活人好听啊！ 甩绳马骝我听过， 系啦，马骝执吉呢个，咦，竟然大家都未听过喎！ 如果开心，应该马骝执蕉啦，系嘛？ 系啊，真系 ，Michael 都质疑你， 加咗啲人性喺度嘅，因为吉咧。就似咩似金元宝嘛， 吉利啊， 吉利嘅嘛，咁啊系喎嗱。不过即系我哋冇听过，不过小白透过呢个环节咧，我哋又学多一样嘢啦。 系啦， 咪都系嗰句， 冇理由冇听过。 点解呢句失传咧？因为冇流传嘅价值。 嗱，好啦，跟住呢个水浸马骝，水浸眼眉听过啦，水浸马骝有听过啦啩？ 冇啊， 马骝咁多， 系 咯，咁多范数嘅真系。 成日都讲马骝， 空多吉少， 空多吉少。差唔多，个意境差唔多。 哦，即系 Michael 都冇听过，亦都系。 冇理由 Michael 都冇听过。 水浸马骝啊！ 我因为马骝唔识游水，所以咧。 等等先，系咪马骝真系？ 其实我有见过马骝山嘅马骝系游水嘅， 我都有 亲眼见过。 唔系先，佢哋系冲凉啫，系嘛？唔系游水。 我有见佢哋嬉水就王咁样噶，佢哋玩水玩到。 玩水啫，即 系。你咪睇得刘德华广告 多啊？ 喺个温泉嗰度啊！ 我真系大埔道马骝山见过噶，佢哋喺个水塘嗰度玩啊。 咁冇嘢啊！如果系咁，水浸马骝咪冇乜嘢咯。 其实冇乜嘢嘅，不过咧 就系冇乜嘢。 原来水浸马骝咧， 唔好嬲，唔好嬲。 后边有一个歇后语系咩？眼擎擎 吓， 眼擎擎，意思即系咩意思？形容一个人咧，可能佢哋即系以前啲人唔知道马骝原来识游水嘅，咁、 哦、 就会觉得原来马骝一浸咗落水嗰度咧就眼擎擎咧，好惊啊！好惊嘅时候，擘到只眼好大，所以就形容咧一个人咧，即系慌失失嘅时候咧，就可以用水浸马骝去到形容。哇！你睇呢个人，佢水浸马骝啊，就哇呢、這个人惊到咁嘅样啦。 哦， 你嗰本书系咪一四二五年写噶？ 真噶呢本书。 阿小白，你咁叻，我问你，床下底破柴，拖柴系咩啊？床下底破柴。 咦？ 呢、 這个我有听过， 好似有听过。 床下底破柴啊？ 呢、這个我知道、啊， 床你知道你讲啊咁样， 等佢估下先得。 床下底破柴， 你谂到个图画， 咪凿穿个床下底咯。 喂，以前 啊，床下底破柴 就 系、 是、以前实撞板啊， 系啊撞板啊，以前嗰张床系木板嚟噶嘛，你在床下底一举高个斧头，咪撞咗块板咯。 系、哦，床下底破柴、哦 嗯，我以为招式嚟添。 唔系，但系呢个你明白啊？但系头先小白讲嗰两个字， 你咪练功夫啊？唔好挂住，唔好成日挂住上气啊！今日 我唔接下气啊嘛。 嗰啲床嗰啲都唔好讲咁多啦吓。 系啊，好，小白再揾嗰啲，下次再同我哋讲 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